律政司回应，由于司法程序仲进行紧，唔适宜作评论。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0米，有薄雾；东沙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麻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系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881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3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1，加元1.323，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07美元，卖出146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奇利 D， 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揾人帮手；安全 D， 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奇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来到6:08，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今天就是12月11号来的，2019年，话这么快好像今年刚刚开始，但是又刚刚就好像已经哇好快脆又话要完了，迎接就是出年了，出年是2020年了，大家会不会在今年有一些叫做抱负啊，在今年一些的工作呢是按照着这个目标顺利完成到的呢？如果完成不到的话呢，看看会不会余下的时间都可以继续加把劲继续努力了。各位听众早晨，直播室里面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的。 晨光每日一格。 拉咧被困咗27年，受尽虐待。佢就任总统嘅时间邀请咗3名咧，就系曾经虐待过佢嘅看守嘅人咧到场，做乜嘢呢？报仇。咁曼德拉起身，个心又惊。咁曼德拉鞠躬向住呢3个看守嘅人致敬嘅时间，在场所有人都愕然。在场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他说到，当我走出囚室，通过自由的门去到这个监狱以外的世界，他已经清楚自己若果不能够将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面的话，这样其实他仍然心灵仍然继续在狱中里面。佢明白一样嘢，人需要有广阔嘅胸襟，原谅他人其实系升华自己。今天你嘅胸襟又可唔可以好广阔？可唔可以迈步向前，将你嘅仇恨放喺以前应该被关嘅地方，走出属于你嘅自由世界？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 首嘅作品嚟自 Beyond 嘅《海阔天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噶，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咧就较为潮湿，亦都系气温回升噶。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8%嘅。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我睇咧报纸咧就话到有啲叫做汉坦病毒嘅感染个案啦吓。汉坦病毒嘅感染主要系啲乜嘢嚟嘅咧？原来咧都有两大类噶，分别咧就系叫做啊肾综合症出血出热血，以及咧就系啊汉坦病毒肺症候群。根据卫生署嘅网页显示啊，呢、這个病主要咧都系啊可能由一啲嘅扣子动物传播啊汉坦病毒而引起噶。肾综合症出血热嘅病原体咧，存在于咧就系欧洲、亚洲同埋亚洲嘅旧大陆汉坦病毒群嘅。汉坦病毒肺症候群嘅病原体咧，就系新大陆汉坦病毒群，主要发生喺北美洲同埋南美洲，即系美洲嗰边啦。好啦，睇下啲传播途径啦。汉坦病毒患者主要都是透过直接接触受感染的一些此类动物的粪便、唾液或者是尿液，或者通过就吸入其雾化排泄物当中的病毒的而染病的。被带有病毒的这一类的扣子动物咬伤、进食、被带有病毒的这一类型的动物、接触他们，其实呢人类亦都可以由呢啲嘅途径咧，就系、叫做感染到呢啲嘅病嘅。人同人之间嘅传播咧，其实系极之罕见。啊，潜伏期方面啊，咁啊，病即系叫做受患者啦，受到感染之后，大概一至到八个星期咧，就开始出现噶啦。有啲咩治理嘅方法咧？汉坦毒呢一个嘅感染啊，并冇特别嘅治疗方法噶，咁但系及早求医咧，就系接受诊治嘅最主要嘅关键。好啦，既然咧即系医呢个就冇特别嘅治疗方法啦，预防啦，预防当然咧就唔好接触嗰一类型嘅动物啦，同埋经常保持住双手嘅清洁啦，尤其咧系触摸口、鼻、眼之前啦，洗手嘅时候应该咧就用碱液啊、清水啊清洁咧双手。搓手最少是20秒，这些其实大家都懂的了。还有什么要注意呢？在居住的环境里面就去除这类型的动物 的叫做栖息的地方。还有就是不要进食的这类型，可能譬如是野味的动物，小心食的厨余，会不会就是引到这类型的动物过来。呢啲咧，我哋都系喺日常生活入边咧，系需要咧好好地留意住嘅。冇人咧就想病嘅，咁但系真系万一啊，病咗嘅时候点算咧？嗱，呢一类型嘅动物啊，包括啲乜嘢咧？例如系鼠科啦，老鼠科咧，其实咧都已经系其中一种咧，就系重要嘅物种嚟噶啦。啊，松鼠啊、河狸啊、猪啊，或者系兔仔啊。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动物来的，但是如果你说家养的本身都已经有开疫苗的，当然是不需要担心，所以是户外接触的话一定要多加留意、它不是一般的感冒，有时候都可能需要你、病的时候找医生特别看看，有机会可能都要入医院去清理一下这一类型的病毒的。 恋爱命运就像感冒，谁人又会受伤到老，亦难幸福到老，为何去又来也不知道，谁也没法可免疫吧，失恋都前世断断续续感冒吧，连存在意料中变化，或长或短进化，治疗哪来又去的感情不可怕， 都系作品嚟自汤宝如《感冒》。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67%。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喺战国嘅时代啦，咁啊，各个国家都系互相讨伐啊。为了制止这一场的战祸，让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地生活，孟子周游列国，劝导很多的君王重仁义的重要性。有一次孟子就去见梁惠王，就跟王说，我治理国事可以说就是尽心尽力。于是乎皇上继续在话到了，见到河入面呢，哇，我们的境内遇到很多不同的饥荒啊，於是乎呢，我就要想办法去到解决他们，将啲粮食周围运嚟运去。梁惠王继续喺度讲到，我话真係好俾心机呢去到处理呢一个国家。希望人民呢生活得好，希望老百姓个个可以安居乐业。睇嚟都冇一个皇上好似我咁样，冇一个君主好似我咁样可怜我哋嘅百姓啊。但係佢又话到啦，邻国的百姓就没有减少，但是我的百姓呢又没有增加到，是什么原因呢？孟子就说到了，大王啊大王，是你这些叫做纾困的措施呢我都见到的，不过这样，你向来都喜欢打仗，我用战争来比喻啦，战场上面叮叮咚咚敲来敲去，就会向前进攻，两军的刀剑都已经交锋了，各自都是对着对方奋勇杀敌， 经过一场厮杀之后，那些战败的士兵其实都是抌了自己的盔甲，走啊走，逃的逃。那些士兵呢、有些是跑得快，跑了100步就停了下来，有些跑得慢的跑了50步就停了下来。这个时候逃走50步的人取笑那些逃走100步的人，就说你的胆这么小。你觉得这种嘲笑是什么呢？两位王就说到了，那就不对，只不过没跑到100步而已，其实逃走50步都是逃跑。孟子就说到了，大王如果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其实无需要再希望就是自己的国家比人家更加强，你无非都是想增强自己的国力，你都是一样50步笑100步，不如专心啲为人民服务，做多啲福祉，咁咪更加好。所以话咧，其实有阵时人就系咁样噶啦，好多时咧喺我哋嘅生命入边啊吓，我哋咧一路逃走，一路逃走，一路逃走嘅时候，会唔会谂到侧边其实有好多人啊，都系同我哋一样，无论走得几远。无论是什么原因，逃走都是逃走。在我们工作上有没有成日都是50步笑百步，去到就是比喻一些人，大家都是其实都是同一个目的，都是一个不好的目的，但是只不过是可能是笑的时候、好像大条道理这样笑呢。 Yeah. 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蔓延，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一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寻爱趁别趁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时到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要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陪我撑，搞成咁样真係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係我的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别亲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我只需要是否比你比你苹果橙，苹果橙是否比你想到你心脏，什么年少只一只橙一点点会失恋惨，我真的不懂选，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还我多一晚，想我一个人还凄惨，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失恋惨定是假可能， 一首歌曲嚟自 Twins 啊，士多啤梨苹果橙。好啦，呢、這个时候先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十一名中国人蛇在美墨边境被捕，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探员在加州圣迭戈市美墨边境抽查一部由墨西哥开入美国的货车时，发现十一名来自中国的非法男女移民躲藏在货车上的家私和洗衣机之内，当场将众人及开车的司机拘捕。執法單位未有透露貨車司機的身份，只知道他是一名42歲的美國公民。美國的邊防人員在一個月前亦在同一口岸一部入境的貨車上，在一道假牆的暗角入面發現六名來自中國的非法入境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华盛顿会谈，蓬佩奥在会后记者会上表示，不能够接受美国内政遭受干预。如果俄罗斯或者其他外国势力采取行动削弱美国民主，将会采取回应行动。拉夫罗夫重申，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内政的揣测全无根据。他表示，俄国愿意签署协议，互不干涉。美国大选投票前，首相约翰逊试图将选举重新聚焦脱欧，他正受各方抨击，指称他没有正视一名四岁患病男童需要躺卧医院地板上接受治疗的图片，在野工党攻击保守党政府领导下的国民保健制度失效，并且利用这名男童的例子说明公众未获免费病床护理。不过工党亦都受丑闻困扰，一名资深议员被爆出批评党魁霍尔宾，又声称工党不能够胜出大选，他的言论被约翰逊在社交网络上转载。民调显示保守党仍然有较多的受访者支持，超过四成，工党维持在三成左右。英国下议院前议长帕尔勤认为，特区政府必须正视香港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高和结果的挑战。帕尔勤表示，一直关注香港局势发展，认为香港拥有民主的想法并不正确，香港必须确立民主改革时间表，等民众再次信任政府，在每个层面上落实一人一票选举。帕尔勤强调，如果北京期望香港稳定，必须相信民主不是威胁，而是确保安全的活门，回应民众不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35嘅时间啦，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白月红喺度陪住你啦。啊，室外气温啊17度，相对湿度啊调翻转啊71，系啦，咁啊。今天早上咧都係叫做冇前兩日咧就咁寒啦，係咪先？咁但係朝頭早咧都要可能披翻件褸仔啊，咁啊起身都唔好攝親啦。各位聽眾早晨啦，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跨國交友約會公司做了一個調查噃，睇睇先 ，75% 嘅受訪港香港嘅女子啊，唔好下講港女啊，香港嘅女性咧不接受身高比自己矮嘅男性，六年之間啊，只係下跌15%。收入方面啊，僅僅係有38% 嘅香港女士不接受收入比自己嘅男士低，比率較10年前嘅66% 咧大幅啊！下跌40%。好啦，至于子弟恋啦，59% 嘅受访单身香港男士表示 OK 接受，比率啊较香港嘅女性咧少9%噶。啊，调查亦都显示70%嘅男士咧就注重对象嘅叫做外表啦。啊，专家提醒啊。咁如果喺網上邊交友嘅話咧，咁用家上載咧就係一啲譬如唔同嘅相去到吸引大家嘅吸引力。心理專家亦都建議男女約會嘅時間應該需要咧就聆聽對方嘅説話，並且提出問題，咁以展現啊對對方嘅興趣。嗱，呢個嘅調查咧就喺10月中旬至到11月進行嘅，一個叫做咧就係單身人士選擇約會對象的年趨勢。冇读错啊！对象的年趋势，一个网上嘅问卷嚟噶，总共咧就有2800位啊，嚟自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21至51岁以上嘅单身男女啊，咁啊，其中有450位咧就香港嘅单身人士嚟嘅。啊，结果显示啊，香港单身人士认识约会对象咧，首三项嘅方法就系50% 属于朋友介绍。交友 App 42%，以及咧就是、交友公司配对服务31%。好啦，另外啊喺使用交友 App 方面咧，69%嘅香港受访男士以及咧30%嘅女士啊，注重对象同埋个人简介照片，而非注重咧就个人价值观啊同埋自己啊是否相同。60%嘅男士啊，以及咧就59%嘅女士啊，曾经被误导噶。咁啊，当中咧32%嘅男士同埋36%嘅女性啊，承认咧就系啊对网上情缘已经失去咗信心啦。啊，调查结果都显示喺择偶嘅条件方面啊，有38% 嘅受访单身男女不接受收入咧就比自己低嘅另外一半，咁啊较2009年嘅数据下跌咗28% 啦。他们解释近年就女性收入和工作能力亦都是相对来讲提升了。当女性有能力照顾自己，当然希望放宽条件有更多的选择。有 68% 的香港女性接受子弟恋，刚才讲过，即是跟自己年龄较轻的男士拍拖。受访的男士方面 ,59% 表示接受自己就是跟比自己年纪大的女性拍拖。啊！調查都發現，有 62% 嘅單身香港女性咧，樂於約會外籍嘅男士噃。啊，有 67% 嘅香港男性啊，亦都咧就係對外籍嘅女士咧係感覺得到興趣噶。咁啊，專家就建議啦，喺個人簡介上面咧，咁啊可以上載3張相啊，以提升呢個吸引力嘅，包括啦化妝啦、打扮較好嘅大頭相啦，同埋一張全身照。并且咧就配合一啲合适影相嘅姿势，一张能够咧就展示兴趣生活嘅照片，例如游水嘅时候嘅照片啦，而展示生活并非行街睇戏食饭。个人魅力咧可以话系约会嘅关键嚟嘅，始终啊交友 app 或者透过唔同嘅场合认识咗之后咧系认识咗个表面嗰阵嘅啫，真真正正个馅咧。真系要大家啊重新认识嘅时候咧，先至可以了解对方到底适唔适合自己嘅。 亲手中火，但男孩像你，不要我喝家。男孩们能有你般纤细吗？谈情时问我那种感性吗？但男孩像你，只爱同类吗？假使间这一刻我要你凭良心想一想拣一拣，实在是和谁亲你会说是命运，你与我其实熟得很，但他总比较亲，好知己好姊妹哪里会谈情感，不牵手不亲嘴，但是亦能陪我下半生。 其实一首歌曲叫做《男孩像你》，有时约会的时候都需要化个靓妆才出去的。咁啱啦，咁今日咧就系讲化妆，咁又阿 Queenie 上到嚟。不过今日唔系讲单纯一啲化妆，就系讲一啲新娘啊同埋姊妹嘅化妆技巧噶。听下，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揾嚟咧就系 Queenie 啊，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啊，上到上嚟。早晨啊 ，Queenie。 早晨。 上个星期就同我哋讲啦，即系结婚啊，春丽嘅发型啊，唔得嘅， 唔得 嘅，有个低爆低计，跟住咧就再有啲鬓边喺度，系咪？ 嗱， 发型我哋又搞咗啦，啊，谂好咗啦。但系咧，讲到结婚嘅时候咧，咁啊，新娘子啊，佢化妆就好紧要啦。化妆有阵时咧，我哋衫就话会撞衫啊。 系啊， 我听讲过咧，有啲姊妹就话：，哇，个新娘 同埋啲姊妹撞裝喎、 啊，係啊， 即係嗱嗰個佢哋套衫已經唔同啦，咁、嗯、套衫啊，梗係婚紗個靚啲啦，係咪先？咁無論啲姊妹群眾靚過婚紗唔得噶嘛，咁啊已經就咗個新娘子啦。但係撞裝嗰下咧，我第一次聽嘅時候都幾匪夷所思喎，裝咪個個差唔多，裝都有得撞。 有噶，有啲即系我呢度又要想讲下咧。其实咧，即系做新娘子或者做姊妹咧，阿姊妹咧真系要咧让一让啊新娘子，系始终都系做主角嘛，系咪先？自己都系配角。我遇到好多姊妹嚟到咧，都会同我讲咧要靓个新娘子。啊、我讲系啦，要扮得靓嘅，因为可能系呢一个 做咩？个新郎好靓仔，因为 唔系可能啲兄弟好正，所以要咁做，哦、真系唔知点解。因为同埋佢哋真系咧嚟到咧，真系 客人 系啊，有我遇过咯，因为太多客人都有少少系呢啲，真系呢样嘢又系好匪夷所思。你咁样讲，因为要靓个新娘子， 讲笑咁讲嘅，不过其实都系佢哋真心嗰句嚟嘅。 系啊，因为你会见到咧，其实。做姊妹咧，之前咧都筹备得好紧要噶。由你第一下 day one 开始叫我做姊妹咧，我就开始咧日日喺屋企敷面膜啊，仲勤力过新娘噶。有好多啲贪靓嘅姊妹就会有咁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我哋化姊妹妆同新娘妆嘅时候咧，都个分别一定要有翻喺度咯。因为个新娘子有啲咧真系话我想化呢、這、一个啡通嘅妆啦。咁、但系个姊妹又话要跟翻个新娘子啦，要化翻咁嘅颜色。其实个姊妹化妆师都要溝通翻、即系要知道个新娘子其实系会化啲咩，个姊妹就尽量帮佢减淡啲咯。 哦，姊妹就即系姊妹嗰啲样眼耳口鼻就蒙啲。 又唔可以话蒙啲嘅，淡色啲。 点样可以淡色啊？譬如浓嗰个程度，新娘子应该。点样浓化咧？ 如果个新娘子咧系比较清啲嘅、即系佢喜欢清，即系素颜啲，唔好咁夸张嗰啲妆咧。咁我哋大不离不开都系啲啡啊，或者系啲少少灰灰地嗰啲色啦。咁如果个新娘子化咗啲深啡啊，同埋啡色嘅时候咧，个姊妹其实咧个妆咧嗰个啡通咧系要减淡啲嘅、即系例如佢哋个啡通可能系啲 peach colour 嗰啲咯，即系土颜色啊，或者系啲点样讲咧？系橙橙地嗰啲偏嗰啲颜色，系啦，咁又唔会。 美国嗰啲红番嘅土著， 即系比较清啲咧，其实会适合姊妹妆多啲嘅，因为姊妹嗰条裙都比较素色。 咁但系如果真系学你话斋，个新娘子本身天生都已经好白嘅、即系呢啲人天生皮肤好白嘅，咁佢化妆浓极都有个谱啊， 系啊系啊， 系咪先？如果化得太浓，变又唔好啦，系咪先？ 系系 啦，咁如果佢真系又系 要就翻去清嘅话， 佢已经好清啦。喂，咁啲姊妹即係咁搭啲粉上去㗎咋喎。 又唔可以咁讲嘅，即係佢哋可能呢用嘅时候呢啲眼影啊嗰啲我剛才嗰啲比较清啲啊清淡啲嘅颜色啊，或者佢哋可能着重返眼线同埋睫毛嗰度呢就会明显啲囉。係 啊，咁就走一走个新娘，但其实个新娘就算几清都好呢，佢着咗套衫咧，你呼机啊上阵，你点样都系抢唔到个镜乜滞 嘅，系嘛？ 系啊，即系嗰个汗头系劲过啲姊妹，只不过个姊妹有阵时候，我就觉得姊妹妆真系忌化呢个 smoky eyes，因为 smoky eyes 望出嚟实在太 heavy 啦，即系衬翻姊妹妆就冇咁好睇咯。 咁、譬如话，如果新娘子佢系扎咗个髻，咁系咪其实姊妹最好都系扎髻，定系其实？飞落嚟咁冇所谓，佢又唔使揭头纱，又唔使锡，系咪？ 冇乜所谓，姊妹就多数衬翻佢自己咯，即系佢自己上咯。但系大部分我哋都会建议姊妹咧，啲头发放落嚟，跟住扎个公主辫咁样咯。即系公主辫，即系一半头发咁样望出嚟就会年轻啲、young 啲嘛。因为始终你姊妹都属于一个伴娘嘅角色啊嘛。咁佢哋 都要 啲 伴娘年轻先得嘅。 系啦， 一把嘅话仲喺度扮年轻啊，就辛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啲都系即系姊妹嘅适合嘅发型啦。咁同埋有啲姊妹系都好，即系有自己嗰个意见，可能佢会觉得啊，唔系啊，我不嬲都净系扎髻先靓嘅咋，我唔可以放落嚟噶。咁我哋都会跟随翻佢中意，即系扎髻嗰样嘢。但系我哋都会做得佢年轻啲咯，年轻啲即系话多几条鬓边啊，俾佢啊咁样。咁你望出嚟个髻啊，或者感觉上都要年轻咗嘅。 系咁譬如颜色方面应该点样选择好呢？即系新娘同埋嗰啲姊妹嗰个颜色上面，佢哋无论衫定还是化妆上面，或者头发嘅颜色。 頭髮顏色咧就大約大家都可以，其實我覺得染翻啲奶茶色已經可以噶啦，都冇話撞唔撞嘅呢一樣嘢。但係譬如新娘咧，就要可能選擇佢啲衫嘅時候咧，佢揀咗佢嗰啲衫係譬如我有粉紅啊，有紫有紅嗰啲顏色咧，咁姊妹咧就盡量啲衫就唔好紅。嗰啲新娘嗰啲晚裝咁相近咯，即係佢可能會揀翻其他粉綠啊、粉藍啊，甚至乎一啲淺嘅米色啊，咁呢啲就最穩陣咯。咁嗰啲晚裝多數都新娘幫佢哋預備嘅啦，咁就要即係新娘只要自己睇翻咯，唔好撞翻啲色咯。唔係你，否則你安排啲姊妹又係著粉紅色嘅，即係自己好中意粉紅色，咁就我都安排啲姊妹全部一系列粉紅色衫啦。但係自己嗰套晚裝又係粉紅色嘅時候咧，咁嗰個情況就會即係撞到板板色。 其實有冇得好似譬如姊妹？杯裙咁样，揾几只唔同颜色，譬如中间个新娘子就白色啦，跟住侧边嗰啲 五色战队， 系啦，唔好五色战队，美少女战士， 好美少女战士， 美少女战士咁行成美少女战士都有啊，即系除咗嗰几个胆嗰叫咩红色啊。藍色、綠色啊，佢而家做啲咩？側邊嗰啲側邊即係深綠啊、橙嘅金星啊，嗰啲出埋嚟噶嘛，咩冥王星嗰啲出曬嚟噶嘛，係啦。咁即係多啲唔同顏色嘅，咁一齊配搭落去，真係美少女戰士咁行出嚟又得唔得咧？ 咁又冇咁好睇喎，因為即係始終唔夠，elegant。嗰件事係啊，即係優雅啲出嚟，係啊，優雅啲出嚟好啲。咁如果你話美少女戰士嗰啲造型可以留翻喺呢一個接新娘嗰時玩遊戲嗰時，咁啲姊妹又喜歡著嘅話，就著嗰啲色咯。 哦，咁呢個係一個第二個玩法。 係啦，第二個玩法啦。但係如果一般咧，如果唔好搶翻新娘子鏡嘅話咧，我覺得建議即係新娘子可能幫姊妹揀衫嘅時候咧，都要揀翻啲顏色，真係唔好撞自己衫啦，甚至乎妝啦，大家都要商量下傾下係點樣咯。 即係妝係真係會撞嘅， 妝係會撞嘅，但係就但係始終都會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始終新娘子個妝化咗成兩個鐘噶嘛，咁姊妹嗰個妝最多都係半個鐘嘅啫。搞掂，咁始終嗰有翻少少分別，就係新娘子個妝係有輪廓嘅，姊妹個妝咧係未必咁有輪廓，即係好似你話就係蒙咗， 落粉落對佢咧成塊面蒙咗。問多少少啊，即係如果嗰個耳環方面咧，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好咧？ 耳環方面咧，如果新娘子嘅話咧，就穩陣起見咧，其實戴一粒珠或者一粒石嘅耳環咧，咁就可以方便襯曬你唔同嘅造型啦。除非你嗰個衫可能我係魚尾嘅，咁我又將啲頭髮好似我上一集講起話會扎起去變馬尾嗰啲咧，咁我哋就可以揀啲定落嚟嘅耳環啦。咁而姊妹方面咧，因為方便做嘢啊，你係姊妹要幫手做嘢噶嘛，咁你嗰啲耳環咧都係一粒。我 唔好太過叮叮噹噹 啦，唔好太過叮叮噹噹，因為你跑起上嚟幫新娘子做嘢走嚟走去嘅話，都驚會整甩或者俾人框甩。 哦， 千祈唔好戴嗰啲大圓圈嗰啲咧，即係成個 嗰啲， 係啊，真係俾人哋一手掹。 哎呀，冇講啦嗰啲，唉，好驚好驚啊，係啦，咁啊，下個星期再睇下我哋有啲咩結婚嗰啲啊，請教下你啦，好嘛？唔該曬 Queenie， 拜 拜。 新娘做密友的真想撒娇，我与你太好姊妹，为你竟哭了又笑，时装都弃掉，穿一世婚纱算了，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密运后又离又好，苦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每当我爱都跌入漩涡，将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变做朋友再变收缩，让我算我愿意 心可以渡过，情怎可错枕，婚纱照不敢拍错，为求好姊妹抱我一抱，唯有我听过你对我哭诉，不问后又离又合，好心得好报，我都有听你劝告，不要计数，他错了要故意扮成糊涂，终于你守得到，怎么我和我的他忍不到，每当我爱到跌入漩涡，得错就错，关系亦出错，我总太爱人，逼到爱人要做朋友再变了生疏，让我算我愿意，谁在乎过， 歌曲嚟自杨千嬅嘅《姊妹》，呢个时候咧，听埋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啦。啊，转头分头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专题，都会有首先有埋阿 O 嘅加入嘅。我哋转头晨光第一线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有时我哋面对困难，自然反应可能就系会大声呼叫，希望可以有人帮到自己。但系去到最后，往往最能够帮到自己嘅就系你自己。只要肯勇敢面对困难，总会有机会找到出口嘅。 我知我路，不必去想，不要后退，不需感伤。即使中枪，都只不过越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是一首来自一套真人真事改编的励志电影的主题歌曲，小肥雷心如，那句长攀不上， 撑下去跌下去，那句长攀不上，大时代独存活，人潮内我没有感伤，不必痛哭，不要害怕，我梦连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 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啊！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 梁静茹嘅暖暖，净系听个名啊，都已经暖粒粒啦。不过呢一首歌最紧要咧就系提醒我哋，好多时咧一啲感恩同埋咧多谢人嘅说话咧，都应该要讲出口噶，话俾佢知你有几咁珍惜佢、重视佢，当然都可以令到人暖粒粒噶。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造 用心里慢慢 听。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你比自己更重要。 食物重原味，正食肉均匀分泌，食物淡调味，健康三小食出惊喜。 共去 Yes Ma， 蔬果同寻美味愿意分，撑升卡，少有儿童跟我去追寻，若要低啲，只悭营人我食尽发慌，而升卡有型餐厅，营养清旺， 想更有型，上网搜寻卫生署升级有型食肆，食得健康啲。 子豪咁好约我出嚟有大生意倾啊！ 波成，今个礼拜天然咪放假嘅，我直头揾咗啲客席主持上嚟同你见个面啊！ 咁犀利？ 喂，同大家打声招呼先啦、 啊！我哋系 Era。 哇，高矮肥瘦样样都齐、 啊，啊，系咪几好啊？ 但我哋 Give Me Five 系今个礼拜一至五下昼五至七、啊，你哋得闲咩？ 请我哋上嚟做客席主持咯，都得闲噶呢啲排。 佢哋冇嘢捞啊！ 咁就得啦，就咁话噶咯，啊，到时见啦，到时见啦。 Kitty， 你仲请小凤啫？早排佢已经好攰噶啦，你俾佢唞下啦。 莫莉啊，你俾我请埋今次啦，因为好值得高兴啊！敏大人，下个星期一翻嚟啦。 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崔杰同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喜喜洋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嘅时间啦，嚟到咧就系七点零八分嘅，咁啊，室外气温啊17度，相对湿度71%。就是1771啦，而家好啦，直播室入边除咗有白元浩之外，仲有阿 O 喺度嘅。早晨啊，阿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你好，星期三咯，星期三可以讲下呢一个吓。咁啊，朝头早唔知大家咧有冇一个冲暖水凉嘅习惯啦？冲完暖水凉先翻工，或者洗完头先翻工。 我以前有嘅， 系啊， 我有段时间真系有冲完凉之后先至出门口嘅习惯。不过而家真系太早啦， 系 你晨早落落 系嘛？ 唔系啊，四点几咧，你又冲凉又开水槽，即系又洒咁样，嘈住人啊嘛。 系啊，咁啊。通常都是因为我哋太早起身啦，咁可能会嘈住屋企其他嘅成员啦，咁所以就都尽量少啲冲凉，可能晏昼先冲啊，或者夜晚冲。咁但係我由细到大都惯咗朝头早冲一次，夜晚 冲一次。你而家都有 㗎？依家好难做得到，即係好难先可以朝头早再冲多次，但係我呢个习惯都维持咗起码20多年。 系啊， 但系做晨光之后先冇朝头早冲凉。 好大迷思嘅，因为咧成日又话冲凉冲得太多，冇晒天然嗰啲油脂啊，冲到个人干晒啊嘛。 系， 以前我成日俾人话你冲咁多凉，你唔干嘅咩？ 同埋叫做讲法又唔同咗啦，即系头先小白你嗰个讲法就系话，喂，越冲得凉咧就越。多越乾啊，水分流失， 即係好似啲寵物一樣， 係啊係啊， 即係有陣時啲寵物鋪咧，你幫襯幫佢，即係揾佢揾得多咧， 係 佢反而同我講翻， 係 唔使衝得咁密㗎， 即係好古怪。 你一個月先嚟一次啦，我唔係唔想賺你錢， 但 係 細個 好衝咁密啦，啲狗仔咁。 你想沖涼就係因為香啊嘛，即係無論啲洗頭水以至啲 簡易 沐浴露嗰啲，其實咧就出名好多嗰啲香劑落去㗎嘛。咁依家咧又係個潮流又調翻轉頭，就係。盡量乜嘢都係無添加咧，啲洗頭水咧用完之後冇味嘅，啲沐浴露咧用完之後就冇味嘅，甚至乎用嗰啲手工揀咁樣。 咁即係個潮流好唔同。今日朝頭早想講啲乜嘢呢，就係、是、有個温馨提示，提提大家呢，原來沖涼嗰條浴巾每三日呢就要洗一次㗎啦，因為呢嗰啲浴巾呢，就如果你三日呢唔洗嘅話呢，就會積聚呢大量嘅細菌，最好呢就係每三日呢就洗一次。呢啲細菌包括有啲咩細菌呢，就係可以令到你皮膚痕癢嘅一啲致敏源啦，以至呢一啲叫做敏感嘅即係除咗令到你身體即係皮膚上敏感，仲有機會呢吸入去嗰啲呼吸道啊、氣管啊嗰啲咁嘅嘢囉。因為啦浴室入面呢就有好多足夠培养细菌嘅条件，包括 够潮湿啊嘛， 充足嘅水分啦，适合嘅温度啦，氧气啦，食物啦，即系俾细菌嘅食物啊吓，意思系中性嘅酸碱度啦，只要用完嗰条浴巾之后咧，湿到水咧都无一幸幸免嘅，咁啊浴巾咧秒速咧就会变咧细菌嘅温床，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就系、是、冲完凉之后咧。记得啊，数住两日好三日好咧，就要洗一洗你屋企浴室嗰条浴巾啦。 你会唔会啊？ 会。但系冇三日咁快嘅。其实 而家我有， 我估 我有个方法可以令到你快好多， 就系生个细路仔出嚟。 唔系， 生个细路仔出嚟，你就自然注重卫生啦。 呢、這个梗系我话等紧少少 O 啦，系咪先？但系咧，我真系谂到个而家改变咗个策略系咩咧？我以前其實好中意嗰啲好大條啦、好厚嗰啲毛巾嘅，咁其實你沖完涼咧，咁大咁厚嘅毛巾咧，摟住個人咧，好舒服， 係 真係好舒服。好啦，但係而家咧，可能真係由一嚟你又講得啱，人多咗啦，係咪先？ 屋企成員多咗， 成員多咗啦。好啦，咁我而家咧就轉咗個策略喎，我反而用咗嗰啲細條嘅毛巾仔。咁啊，用嗰啲毛巾仔咧，其實好快脆咧，佢成條毛巾係濕曬嘅。 係係。 咁你晾一兩日咧，我就成日忍唔住咧，成日都好似好濕咁樣，我就成日拎去洗啊。 哦。 以前好大條 就可以呢一個就係啦，成為一個好嘅習慣。 冇錯，好嘅習慣同埋好嘅藉口俾自己。喂，要洗毛巾啦、啊， 細嗰啲毛巾咧夠自己抹身抹一嘢，跟住又會濕曬。但大嗰啲咧，好似即係譬如大家一定有去過酒店啦，無論幾多星級，佢咪有啲好大條嘅浴巾嘅。 嚇、 啊！你總係覺得嗰啲浴巾咧用兩三次咧都用唔到，佢成條浴巾都濕叫做抹乾。 係啊，好似可能用三分一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小白呢個都幾好嘅一個方法啦，令到自己養成一個習慣。 同埋洗手間咧就有陣時可以通風啲咯。 係啊， 即係沖完涼之後你唔好再閂門。 係啊，開下窗啊，開下其他嗰啲流通啊， 係 啊，空氣流通嘅嘢啦。 等佢對流咁樣嘅話，咁就會好多啦，係咪先？呢啲方法咧嘛，睇下你自己諗下啦嚇，浴巾啊。即系毛巾咧都要干净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有阿 Sammy 喎、 哦，早晨大家好， 今日精神好好啊 ，Sammy， 不嬲都精神好，大家都精神好， 咁就好啦，咁就好啦， 系啊，咁好啊， 希望交通都好好啦，系嘛， 都几好噶，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咁啊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啊龙尾电话机楼嘅，咁啊有啲封路要提大家咧，就系、是、葵涌嘅和宜合道咧仍然系有爆水管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咧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开咧，慢线都仲系封闭嘅。咁另外维多利亚公园公有公展会啦，咁啊由晏昼四点开始，至到午夜十二点咧，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念佐治街咧，分别系会临时实施行人专用区嘅。咁啊呢过往几日咧，我留意到啊，晏昼咧近住维园一带咧，差唔多三四点啦，东区走廊都系有啲塞车啊。咁啊睇下呢段时间。或者可能早少少去咯，泊定车咁，跟住食下嘢咁样入去。 公展会 系啊， 公展会好难泊车噶，佢封咗噶嘛。 唔系，我唔知啊，喺附近咯，或者搭车咯， 系啊，天后噶啦， 或者系搭车去咯。 搭车就最好啦， 系啦系啊，早少少去唔使同人逼啊嘛，系啦， 都系嘅。哦，你去咗啦？ 未啊，不过我都想去啊，系啊。不过我其实咧。我都想借呢一个嘅机会咧，想同大家分享咧、 啊，好啊好啊， 就系咧过度包装嘅问题啊。 哦， 因為突然間咁感觸咧，講過度包裝咧。 因為前排咧，我就幫咗個朋友手啦，咁佢就係做緊一啲環保機構嘅設計師咁樣。咁咧，咁佢就諗住佢份作品。 哦，你就一路超級市場，一路跳舞，就一路研究到好多包裝嘅嘢。 梗係唔係啦？就係佢會諗住打算攞一啲超市嘅產品包裝啦，收集一啲每個家庭佢哋每個月。棄置嘅一啲過度包裝嘅垃圾啊，咁可能咧每個包裝都有唔同顏色，咁佢可能會砌啲嘢出嚟，咁啊想代表翻咧即係過度包裝呢個問題。哦、你試諗下，即係其實我本來都覺得入去一啲超市啊，都覺得好恐怖嘅。你諗下，你行入去嗰啲沐浴露啊，或者洗頭水嗰啲咧，你自己喺度諗噶。一個膠樽本身都好難去回收，或者 我都經常諗，點解唔生產多啲嗰啲refuse 嗰啲咧？ 即直撳我都覺得、OK。 其實有啦，呢、這個喺譬如南昌站一個嘅超級市場咧、已經有一兩款嘅叫沐浴露啦，唔係所有咁多種牌子啦，佢俾你帶個樽去，跟住你撳咗一定嘅 volume， 你就再俾錢。 係啊， 咁俾完錢之後，你就自己攞翻自己個樽。 係啊，咁我就覺得呢一個嘅銷售方式咧、我希望啦可以嚟緊成為呢個大趨勢咯。即係你自己行入去街市，行入去啦，你見到哇，如果嗰啲洗頭水一過期，之後成批要抌，之後諗下垃圾場就會多咗咁多，係啦，堆填區會多咗咁多不能回收嘅嘢啦。同埋嗰日我幫佢手咧，就係負責分類每個家庭嘅啲垃圾啊，嗰啲顏色啊，跟住我要負責洗一洗咁樣咧。哇！我真係咧做完幫佢手之後啦，真係對膠有恐懼症，即係你冇辦法㗎，你可能自己就可能。 諗住一兩件一兩件啦， 但如果你要去處理每個家庭咧，哇！真係自己處理少少就已經好恐懼，直頭係嗰日完咗之後咧，本來想嗌外賣咧，就唔使啦，唔使啦，都係堂食啦，唔想嗌膠咯。 係啱啊，做人環保啲啊，好啲嘅。 真嘅，大家都可以關注下呢個銷售嘅模式。 多謝 Sammy 嘅分享啦嚇。 Yeah. 好，唔該曬。咁啊，天氣方面啊，又話彭爺爺喺度啦。早晨啊，彭爺爺。 係早晨，彭爺爺。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歐，早晨咁多位神光啊，聽眾啊，真係好有心喎、 啊。係啊 ，Sammy 真係幾有心，我估唔到啊，真係。 系啦，真系要多啲发掘佢咧啲长处啊， 都有唔少优点啊， 俾我哋听佢啲啊生活上面嘅经历啊，大家都了解一下啲再年轻一代究竟而家发生乜嘢事吓、啊， 系知道佢谂法。 咁啊，而家出边个天气状况发生咩事咧、 啊啊？ 都系嗰种啦，凉浸浸嘅感觉啦，未至于话系寒冷啊，其实系几清凉嘅。咁、你今日咧，我谂啊，着件薄褛咧都可以噶啦、不过怕冻嘅朋友咧，就再揽多条颈巾，以备不时之需咧都可以嘅。 系 咁啊，今日咧个天色方面咧，就比起寻日嚟讲咧，再冇埋啲云啊。寻日都仲话有一片片嗰啲薄嘅云咧，就冚住个阳光咁。今日咧，成连嗰阵云咧都冇埋，成个天空咧都系一片蓝天啦、而近山头咧，你会见到一层层咧，好似渐变嘅黄色、橙色咁样。 哇！ 唯独是咧有样唔好咧，就系今日咧嗰个嘅薄雾嘅浓度咧，好似比琴日嚟讲咧系浓咗少少，即系话咧你望向远处咧有啲朦胧嘅。 嗯。 是咁啫， 再朦胧夜雨里咁啊！谂起 而家系日头咯， 而家日头啦，系啦。咁其实天气都唔错啊，系咪？照而家咁样， 系啊。咁啊，所以快啲出门口啦， 快啲出门口 两眼啦，咁靓嘅天色， 感受一下呢、這个嘅即系舒服嘅气氛都系好紧要，令到自己有开心嘅一天啊嘛，系咪先？ 梗系。 好，唔该晒彭爷啊嘛，转头见啦，唔该晒，拜拜。咁天气方面天晴啦，日间非常干燥嘅，最高气温会到23度，吹轻微啊，至到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嘅。咁啊，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风势就较大啦。下周初咧，咁啊较为潮湿。咦，下个星期较为潮湿啦。啊，我嗰啲手咧嗰啲爆擦嘅情况可以得以 改善系嘛？ 系啊，而家系咁搽 cream 都好似冇乜用咁啊。气温回升，咁啊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68%嘅。咁啊，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喺电话旁边咧，就有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系，各位早晨。 嗱，呢排咧天气明显就冻咗好多啦。啊，其实喺中医角度上面咧，有冇啲乜嘢养生啊、保健嘅方法咧，可以教下我哋晨光嘅听众咧？ 咁其实咧，我哋中医咧就跟住唔同嘅季节咧，系有唔同嘅养生嘅原则嘅。咁我哋一般就话春天咧就生，夏天咧就长，秋天就收，咁冬天咧就系藏。咁你就觉得咧，因为天气冻啊嘛。咁其实咧就好多啲动物啊，其实就冬眠啦，系啦，咁就系其实尽量减少个能量嘅呢个流失啦。咁其实人都系嘅，咁咧就系尽量咧就嗰个作息上面啊，我哋就建议咧就跟住个天气去改变啦。譬如话瞓觉嘅话，我哋就尽量咧就早睡慢醒。 嗯， 即系唔好咁早醒， 系啦， 就同一般嘅咩早睡早醒咧系有啲唔同。 即系其实尽量瞓多啲。 系啦，冇错，因为日头嘅时间短咗啊嘛，冬天，咁我哋就跟住嗰个天气嘅变化而又作出少少改变咯。咁就唔建议话啊，即系瞓得太少啦，因为你睇动物都冬眠啦，我哋人都仲喺度做嘢。咁就呢个情况之下咧，就一定要保暖啦。 系 啦，咁同埋我哋话做运动咧系唔好做得咁剧烈。因为冬天是藏的嘛，这些动作啊那些都比较缓和一点会好咯。 嗯，即反而是真的慢动作的运动呢就比较适合了。 是啦，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就不建议那些大汗啊或者太剧烈的。那你如果太劲的运动其实是一种消耗来的。 嗯， 那你中医就不建议这样的消耗咯。 是。 那同埋另外就是因为可能冬天又冻嘛，那你啲比较劲的运动就会令到你出好多汗。咁咧你就容易啲風寒咧，因為又凍啊嘛，咁就會喺啲毛孔裏邊入咗去咯，咁就好容易啲頭痛啊、感冒啊，咁甚至乎真係令到有啲寒喺個身體上邊，有啲關節痛啊咁咯。但係咧，我哋冬天都係要做啲運動嘅，因為其實冬天係凍啊嘛，咁你做少少運動咧，會促進個血液循環咧。咁咧就會令到嗰個血行得好啲，咁就嗰個人都會好啲咯。但係就唔可以太劇烈。 嗯，咁除咗话即系作息时间上面啦，同埋运动方面要注意啦。啊，咁如果进食方面咧，其实咧冬天系咪都适合进补嘅时节嚟嘅咧？ 系啊，其实冬天就适合进补嘅。不过香港咧就唔系太冻，所以咧我哋个进补方面咧就唔可以好似北方人咁样进补咯。 嗯， 就有啲唔同嘅。咁咧一般嚟讲咧，我哋就建议咧可以拣啲入肾嘅啲食材啦。譬如话羊肉啊、核桃啊、黑芝麻啊、黑豆啊、黑木耳啊，咁呢啲其实都系比较温和同埋比较好嘅一啲冬天食嘅食物啦。 嗯，有冇话头先嗰一啲嘅食材咧系补啲咩为主噶？ 呢啲其实都有啲入肾同埋补血嘅效果嘅。 哦， 系啦，咁因为过去咧，我哋都话啦，即系可能医疗条件唔系咁好啦，温饱都系一个问题啦，所以进补咧就比较劲啲嘅。咁就可能有啲人咩会煲啲八珍汤啊、十全大补汤啊。咁其实我嘅角度嚟讲咧，就唔建议咁多啦，因为而家啲人咧就营养过剩啦，同埋又熬夜啦，其实都好多啲热性嘅体质嘅。 嗯， 系啦，所以咧就可能饮食上边咧就要补嘅话咧，就可能温和啲，系啦。譬如话啲四君子汤啊、四神汤啊呢啲，即系比较温和嘅食材咧，就对个进补来讲是比较好啲咯，唔系话其实就容易出现呢个上火的情况嘅。 系嗱，之前都听过人哋讲话虚不受补啦，其实系咪都类似咁嘅情况咧？即系唔系个个都啱食呢啲补品或者系保健嘅食品咧？ 系啦，冇错，因为其实咧个人嘅体质都有啲唔同嘅，咁同埋有啲我哋话有啲体质，即系譬如话年尾咁，虽然系冬天冻啊嘛，你需要好多能量。咁但係年尾咧有好多啲啊生日飯啊、聖誕大餐啊、annual dinner 啊，咁可能餐餐又大魚大肉， 係加埋酒精啦，可能啦， 係啊酒精啦，咁其實就有啲濕熱嘅體質，或者可能有啲食滯嘅體質，咁你再補其實係補唔到嘅咯，咁其實係反而唔好嘅。 嗯，咁啊有冇啲乜嘢 tips 俾我哋呢一啲即係可能年尾咧都要出席啲飲宴啊，又或者係啲 party 嘅朋友仔咧？ 咁我哋就建議咧就食嘅話咧就。唔好食太多啦，即係七分飽啦。咁同埋咧，唔好飲酒啦。咁因為你呢啲情況咧，都會增加你身體負擔噶嘛。 嗯。 係，同埋對呢個冬天嘅呢個生活作息咧，都要調整咯。 即係要休息多啲咯，唔可以好似夏天咁樣即係成日都好多活動咁樣，係啦，咁要適當嘅休息，咁就會健康過一個比較好嘅冬天咯。 嗯，明白啦。聽咗咁多 Victor 頭先同我哋分享咧，中醫咧點樣幫我哋養生同埋保健？聽住收音機嘅你咧，都不妨試一試，建立一個良好嘅生活習慣同埋健康嘅飲食習慣啦。今朝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好，拜 拜。 晨光大学， 是天光还是天黑，根本一样。是争取还是放弃，我演小角色有否两样？天天干活如常，呼吸生活。安守借坚固堡垒，独仰望我天窗。 作品啊，咁啊嚟自小肥加上 Jerry 啊，雷心如嘅歌曲叫做《那句长攀不上》嘅。咁天气方面咧，天晴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风势系较大，下周初咧就较为潮湿，气温回升噶啦。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0%啊，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先听听咧就系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奸劫案，一个女子报称被人强奸同抢去现金，警方仍然在度通缉相关男子。警方在凌晨三点几接报，一个女子报称在福华街的店铺内被一个男子强奸同抢去大约1000元现金，男子事后逃去，女子清醒送院治理。高等法院早前裁定紧急法同禁蒙面法违宪，颁令禁蒙面法无效，上诉庭拒绝政府暂缓执行令申请，意味着禁蒙面法即时失效。另外，律政司就违宪的上诉案件排期下月审理。上诉庭在判词指出，警方已经宣布暂缓执行禁蒙面法，目前亦都没有迹象显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在短期之内会引用紧急法订立更多的规例，认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只是为了保留其法律选项。律政司回应，由于司法程序尚在进行，不适宜作出评论。十一个中国人蛇在美墨边境被捕。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探员在加州圣迭戈市美墨边境抽查一部由墨西哥开入美国的货车的时候，发现十一个来自中国的非法男女移民躲藏在货车上的家私和洗衣机之内，当场将众人和开车的司机拘捕。执法单位未有透露货车司机的身份，只是知道他是一个42岁的美国公民。美国的边境人员在一个月内，一个月之前亦都在同一口岸一部入境的货车上面，在一道假墙的暗格内发现六个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发生枪击案，一个警员殉职。执法人员在一家犹太超市的附近被两个手持长枪的疑犯开枪攻击，其中一个疑犯据报躲入超市内和警员对视同枪战，双方搏火超过一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他们亦派出三部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可能在逃枪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龙窝村一段挤塞，而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另外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陈礼、 林欣彤。 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变要放。 永远都会有得再好啲噶嘛，会有啲位可能会想自己啊，如果呢度点点点唱咁，好似好啲喎咁样。有一个朋友都几中意研究我唱歌，佢系跟住有好多时候我觉得自己唔够好嘅，佢都觉得唔系啊，已经好好啦咁样。系，我都多谢佢鼓励我嘅。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严琼、苏动音乐。 如果有人同你讲佢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系电子烟定系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噶。想戒烟， 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石咏丽 Suki S、 黄贤、 许靖韵、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 Color、 林欣彤。 如果伤口太坏，尽情地放大。 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师兄祠堂 Season 3 Fan Page 比 like 疏爽啲。 喂，但系一师兄啊，比 like 还比 like 啊？同你星期一嗰个咩师兄健身棚有咩关 系 呢？ 关系就大啦，如果够 like 嘅话，就可以睇到我哋嘅靓女中医师阿 Rachel 嘅一啲绝密片段啊！ 可以呢？系我哋嘅咩？系大家噶嘛？ 哇！仲想知唔系啊？话记得留意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黄冠斌、阿一、凌子维师兄祠堂啦。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咁啊呢个时候亦都有国际新视野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啊，白元浩啦、小白同埋阿 O 喺度啊，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啦。咁今日可以讲下呢一个啊，同大家咧一个经典回顾先啦。虽然呢个经典咧未至于几十年历史啊吓，咁但系咧都起码印象之中都有5年前定6年前啦。讲紧嘅咧就系、是、呢、這个。风魔全球的这个冰桶挑战、 哦、 Ice Bucking Challenge 应该是5年至6年前发生的。那我问一下小白先，当年有没有人tag 你，跟住再在面书的年代跟住你再参加这个 Ice Bucking Challenge 呢？ 有啊， 有 啊， 有 啊， 有 有 啊， 跟住有 拍片啊？ 有，我都有拍片。 你喺边度拍噶？同埋边个 tag 你噶？普通朋友系咪啊？ 朋友， 我哋未必识嘅人。 我 tag 翻嗰个，我边个 tag 我唔记得咗啦。但我有 tag 翻嗰啲，有啲譬如做唱片嘅咁样。 系 啦， 咁就令到个活动可以新 继续落去啦。咁 其实 tag 三个噶嘛，我记得 系啦 ，tag 三个嘅。 系啦，我喺屋企个天台拍嘅。 最紧要就系、是、做完呢个 Ice Breaking Challenge 之后就要捐钱嘅。 嗯， 其实呢个先系叫做比较重要嘅一件事啦，喺成个冰桶挑战入边，同埋都几风魔全球嘅，意思系都可以话系靠住社交平台做到一个好大嘅 campaign 啦，即系好大嘅一个运动咁样出咗嚟啦，亦都系大家都估唔到嘅。点解今日咧就攞出嚟同大家讲咧？话说咧就第一代啊，即系发起呢个冰桶挑战嘅始祖咧，咁啊病逝咗啦，咁啊对抗呢个渐冻人症咧就7年啦。咁原来咧呢、這个Ice Breaking Challenge 7年噶啦，嗰阵时已经。 咁呢、這個Ice Breaking Challenge 咧，總共啊籌得嘅醫藥費咧，關於呢、這個漸凍人症即係 ALS 咧，就總共籌到咧17億嘅，17億嘅港紙啦咁樣。咁其實呢、這個風潮咧，大家都真係記憶猶新啊！仲记喺个脑入边，不过就希望个精神就可以长存啦。嗱，讲多少少咧，呢、這个渐冻人发起呢个冰桶挑战嘅 始祖嘅呢位朋友俾大家听下啦。佢名字咧叫做弗拉泰斯啊，佢咧曾经咧就喺呢个波士顿学院嘅棒球队队长嚟嘅。咁哇，一谂到棒球队队长，你一定觉得佢哇叫做一定好健全啦，哇棒球、哦、又要打中个波，又要跑，又要走垒咁、样，系啦。2012年呢就確診患上了呢個 ALS， 即係漸動人症啦，簡稱。咁所以呢就致力希望呼喚公眾對呢個 ALS 嘅關注啦。佢呢同一個朋友，個朋友叫 Giffen 啦，咁Giffen 呢就覺得喂，大家可以一齊諗下，不如做一個叫做 Ice Bucking Challenge 啦。意思就係其實漸動人症呢都是很僵硬的，或者不能够很自如地去活动自己的身体，不如就等于拿一桶冰水兜头淋，跟着你就有那一刻哇丝丝缩缩啊，或者哇好冻啊，或者好难受啊嗰种感觉嘅。咁啊，其后咧就由颇具名气嘅一啲叫做明星咧去发扬光大啦。嗱，有参加呢个冰桶挑战嘅人系包括咩咧？前美国总统啦，乔治布殊啦，微软嘅始创人啦 ，Bill Gates 啦，仲有荷里活咧粒粒巨星啊，包括有雷神啦，系啊，即系真系嗰个雷神啊吓，即系攞住个锤嗰个雷神啦咁样，咁都真系有参加呢个 Ice Breaking Challenge 嘅咁样，咁呢一件事咧，我即刻觉得香港人咧就对呢啲冰桶挑战咧个玩个心态咧，即系依家事后检讨玩个心态咧，或者一时个风潮咧系好劲嘅。通常我哋喺网络上边咧叫做玩呢啲挑战啊，或者啊我今日要挑战小白要做一个执衫嘅训练，即系要将屋企咧执理得整齐嘅。咁咧跟住小白之后两三日就喂你睇下。我屋企几整齐，冇靠工人姐姐噶，系靠自己一个执噶。嗱、如果你都想屋企咧叫做整整齐齐咧，嗱，我而家挑战三个人，譬如当系朱海婷啦、彭仔啦，同埋芭比咁先算啦。挑战佢哋三个，咁佢哋咧又再由呢三位嘅朋友咧再传多俾另外咧九位嘅朋友，所以咧个扩散力咧其实系好好嘅。如果呢一个系一个好嘅运动。不过暂时咧计呢个冰桶挑战之后咧，就冇后来者啊，冇后继者， 即系未有第二个嘅叫做 挑战可以咁劲抽咯。嗱，之后嘅挑战都有嘅，不过你有冇冰桶挑战咁个响应度咁高啊？又好似未必有。 系啊，我谂要又有个好嘅桥啦，系咪？咁亦都需要好多即系明星 系啊 配合啊 配合 啊，系一件系有意义嘅事咧。先就可以令到大家咧就叫做无条件咁样去到将呢件事传扬开去嘅。 系咁当然啦，你话喂咁依家都唔可以长久落去咁样玩嘅咁样。不过每次令到大家联想到喂呢、這个冰桶挑战咧，你就会即刻谂起啊，喂帮渐冻人症咧去筹钱嘅咁样。咁当然其他嗰啲 NGOs 啦，或者嗰啲帮助一啲叫做罕有疾病嘅机构咧，其实都觉得呢个冰桶挑战系超级成功嘅，喺个引起全球嘅关注度，以至咧真真正正筹到嘅医疗研究款项咧都系高嘅。咁佢哋都不断咁样谂一啲计仔，就系点样可以咧令到正常啊健康嘅朋友去关注一啲咧患重病嘅人士啊，以至咧患一啲罕有病嘅人士咁样。不过啊，暂时都未谂到一条计仔啊。如果大家比较 creative 嘅朋友咧，试下帮一啲咧罕有病嘅朋友咧，或者罕有病嘅机构，系谂 一啲好嘅桥， 谂啲好桥，系啦，咁啊，全球咧，大家都有得响应， 系 响应完之后仲可以分享，分享完之后咧仲可以筹钱， 系 咁呢个咧就系三个步骤啊，或者三个 mission， 最紧就系做到即系真系唔系净系香港啦，全世界一齐众志成城， 系啊， 去到帮某一种需要帮忙嘅朋友咁样，系嘛？ 有啲挑战就净系局限喺纽约啊，或者局限喺美国咯，就未必冲出到嚟亚洲咯。有啲亚洲嘅挑战又未必去到欧美咯。 嗰啲系存在文化 差異啦，有陣時係咪先？ 係啊，所以都即係要 諗啲好嘅方法，即係衝破呢個國界， 係啊， 一齊幫一啲有需要嘅朋友。 係、特別係平安夜咧，平平安安啊，好緊要。 係啊， 倦了放鬆肩膀，正躺上睡床。倦了放低感觉，别要讲。倦了枕边的我，亲亲你是全与被放，束缚请释放。期望充满涌浪，成就假设床前明月光，轻抚这睡房，故事停顿了，让你慢安。这个无旁人地方，只得我们疲累已经消亡，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 一首嘅作品啊，嚟自梁咏琪啊 ，Gigi 佢嘅《平安夜》。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嚟到7:48啊，室外温系17度，相对湿度67%。寻日夜晚咧，可以话系欧联啊场场大战啊吓。咁啊，当然啦，其中有啲比较上瞩目嘅对赛咧，就系嚟自利物浦嘅。咁啊，利物浦咧的而且确喺今次嘅欧联啊成绩上面咧，都见到系唔错啦。欧联啊，咁啊分组赛最后一轮啦 ，E 组嘅利物浦作客2-0咧就击败咗咧就系萨尔斯堡，首名啊出线啦，同次名嘅拿波里双双晋级咧就16强。咁啊上届冠军利物浦咧咁啊为咗确保啊稳阵出线，面对住咧就系奥地利嘅萨尔斯堡猛将晋速啊，费明奴啦，加上咧就系啊沙迪奥文尼啊同埋沙拿三名嘅前锋咧全部都系上晒阵，咁希望用三叉戟咧打个好嘅开头。 不过咧喺上半场，双方啊互无纪录，似乎对方咧都有少少嘅铁桶阵啊吓。咁啊，红军咧首个入球就去到下半场嘅十二分钟先至出现啦。沙迪奥文尼左路禁区横传啊，门前嘅拿比基达咧就头槌破门，咁啊先开纪录一比零啊。短短一分钟之后啊，咁啊沙拿以速度咧就撼赢对方噃。攞到个波之后咧，点啊？避埋个龙门喺右路啊，咁啊近底线咧窄角度咧就射入啊，咁啊如果漫画咧就通常都会叫呢度零角度射球噶啦，将比手咧就拉开去到二比零，咁啊以小组嘅首名出线。同组啊意甲嘅拿波里主场咧就以四比零大胜亨克啊。拿波里上半场咧就有波兰嘅前锋啊米里克咧就上演拇指戏法，三球遥遥领先啊。换边之后咧，亨克啊就有球员咧犯手球，咁啊拿波里咁又手球嘅话，咁啊梗系射埋呢一个嘅12码啦，四比零大胜。H 组方面咧，咁啊车路士啊上半场分别咧就有谭美、阿巴谦以及咧就系艾斯比利古达咧就建功，主场二比一咧就击败咗里尔噶，同首名嘅华伦西亚咧就系齐齐出线。好啦，轮到 F 组方面啦。西甲方面嘅榜首啊，巴塞隆拿作客咧就意甲嘅榜首啊，即系国际米兰啦，咁啊可以话咧西班牙对意大利嘅一哥啊，即系佢哋嘅对对碰，咁啊凭住咧就系安素法迪完场之前咧，咁啊入球险胜咧就二比一嘅，咁啊同次名嘅多蒙特咧一齐晋级噶。好啦，轮到 G 组咯 ，G 组啊，咁啊里昂主场咧就系同RB 莱比锡咧就踢成二比二平手，咁啊莱比锡咧就以小组嘅首名咧就系晋级嘅。好啦，再睇埋咧就系咁多。咁多个嘅唔同嘅组合啊组别啊，佢哋嗰个嘅出线方面呢，或者係嚟緊呢一个嘅之前嘅对赛嗰啲嘅成绩系点样啦吓。咁见到 A 组方面呢，巴黎圣日耳门啊同埋皇家马德里啊分别呢就係13分同埋8分啊，都肯定系出线㗎啦吓。咁如果下低嘅譬如布鲁日啊再赢嘅话呢，都最多只系得3分嘅啫，咁同8分嘅皇家马德里仍然有2分嘅差距。C 组 ,B 组方面啦，咁拜仁慕尼黑同埋热刺呢就都肯定出线㗎啦。另外呢 ,C 组方面曼城同埋萨克达咧都系会出线嘅，不过咧见到咧就系萨格勒戴拿姆咧咁就5分啊，同萨克达咧就仍然咧系有1分嘅差距，都唔系话完全冇机会。D 组方面啦，咁啊祖云达斯同埋马德里体育会，马德里体育会同埋利华古信啊都系争1分啊，咁啊有少少嘅风，即系少少嘅惊险啦吓。利物浦同埋拿波里当然咧就喺 E 组方面啊出线啦。另外头先讲过 F 组嘅巴塞隆拿同埋多蒙特咧，亦都系已经双双携手出线啦。再望埋咧就系另外 G 组方面呢，咁 RB 罗比石嘅11分啦，咁里昂就系8分嘅，咁奔飞加波就7分，同埋新尼特咧都系7分嘅，咁呢组已经踢晒噶啦，咁所以咧就 RB 罗比石同埋里昂都系肯定出线，最后咧就华伦西亚同埋车路士咧都系肯定出线啦。不过车路士嘅教头林柏特咧就会觉得自己队波咧，咁虽然就缺出线啦，去到16强，但系仍然咧。应该可以踢得好啲喎，咁啊啱嘅，做球员嘅时候咧，咁啊精益求精，这个精益求精嘅态度，去到呢一个嘅领队嘅时候，都一样咧，系要咁样先至做得好嘅。 好啦，咁另外咧就话见阿小白咧一口气讲咗咁多呢个欧洲杯啊欧洲嗰啲嘅足球咧，搞到我咧彭仔咧都忍唔住咧要帮下手先得啊！咁因为咧我见到咧就系香港队啦都有出战呢个东亚杯， 系 系啦，咁正喺呢个南韩釜山出战咧呢个东亚足球锦标赛啊决赛周嘅香港队咧就喺香港时间今晚。6:30就会亮相啦，嗱各位咧即系要为呢个港队打气嘅球迷咧，就必定要留意住今晚啊6:30，香港咧有免费电视台咧会直播噶， 哦咁啊好啦，开住个电视机， 嗰个77台咧会直播嘅，咁啊另外咧就睇下啦，哇今次呢一场战况会点样咧？就话相隔9年咧再度出战决赛周嘅港队啦，首场赛事咧就即刻要喺呢个釜山亚运会嘅体育场咧硬撼南韩啊！啊，尽管咧呢一个南韩队有太极虎咧嘅之称啊，佢嘅实力咧好强。咁啊，港队主教练咧亦都期望咧一众嘅战将能够打出咧最好嘅表现嘅。咁啊，睇下今晚咧嗰个嘅情况会系点啦。 其中一个最担心系咩咧？就系天气啊，因为点解咧？ 好冻啊！ 好冻啊！香港咧就唔系话咁冻嘅地方啦，咁如果你韩国踢惯波嗰班韩国嘅球手咧冻惯咗啊，咁呢个就人哋主场之利冇办法啦。 啊，咁睇下会唔会有一个嘅逆转嘅一个 決定性嘅局面出嚟啦，睇下會唔會啦。咁另外咧，喂，睇下呢一個嘅欖球又點樣啦？ 嗯， 有呢個亞洲十九歲以下男子十五人欖球錦標賽。咁就喺台北嗰度咧，系舉行嘅。衛冕嘅香港隊咧，就喺首戰咧係表現出色。咁佢哋咧就係以47-20咧，就係輕取呢個新加坡。咁啊，為力爭咧七連霸咧邁進一步。哇，七連霸， 七連霸， 原來好勁， 好勁啊！ 嚇，呢一個嘅青年欖球隊啊，香港啊， 好嘢喎！ 咁另外咧，都睇下一啲嘅未來嘅發展啦，香港方面嘅體育方面啊。因为咧，香港体育学院啦，同呢个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学院啊，叫做DI 啊，即系 THE 加一个细草 I 嗰个 DI 啦。 DI 系啦，咁佢哋咧签署合作备忘录，咁、 啊、 就以咧支持精英运动员兼顾运动训练同学业咧，实现一个双轨发展。因为向来咧都系担心咧，即系如果你走去训练太多嘅时间喺体育方面咧，就会令到个正常个学业啊，担心咧会系即系表现得唔好啊咁。好啦，而家呢一项嘅签署嘅备忘录咧，就系话支持咧啲精英运动员系双线发展啦，即系又有学业，又有咧呢一个运动表现出色咁样。好啦，咁话喺呢个合作备忘录嘅框架之下咧，香港体育学院咧可以提名全職獎學金運動員咧係報讀 DI 嘅一啲課程，咁同時咧 DI 咧就將會按需要咧係安排運動員咧係延長修讀年期，並且喺課程上作出靈活安排嘅、可以咧係啦，兼顧到咧啲運動員嘅訓練比賽啦，以及咧佢係上堂學習嗰個進度都可以咧兼顧埋，最緊要就係話佢係以一個即係獎學金啊嘛。提供一個嘅全職獎學金俾運動員去報讀，咁、變咗咧喺學費方面咧都唔需要擔心。 以前咧我有幫校隊出戰噶， 你係咩校隊啊？ 我羽毛球校隊噶。 哇！ 睇我唔出咧。 係啊，一啲都一啲都冇流露到呢方面嘅體育細胞。 我謙虛啫。 点啊？咁点啊？ 嗰阵时咧，一比赛嘅时候咧，老师咧就会话：你今日咧、 都系可以坐埋冷板凳噶啦， 唔使上堂住啦，专心啲练习先啦。但其实我成日谂啊，有冇办法即系学业同埋呢一个体育咧就并行咧？咁啊，以前就成日觉得争啲争啲， 即系阿小白都有谂过做运动员啊。 但后尾都系选择咗学业咯。 哦，系啊，即系等于我自细都系谂住做明星一样。 你而家都好残眼啦、 系啊，天王巨星 superstar。 接着的时间来到7:59，一首的作品来自 Coldplay， 是他们的 Orphans。17度的气温，先听听就是8点钟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的转头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68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拍埋去影线咧，就冇阻行车线噶。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屯门公路啦，上九龙方向啦，去丁九桥啊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豪景花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新围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亚街路街，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出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9年9月28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63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12月啦，等佢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朱海婷。拣一首令我觉得暖粒粒的歌咧，我会拣范晓萱的《雪人》。因为你想象下，每次听咧，我眯埋眼都会想象到咧，有个雪人喺我前边，跟住我手上揸住一杯热朱古力，上面仲有几粒棉花糖，令我觉得好 warm 好 sweet 啊！ 眼看春天就要来了，而我也想不再生存。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好温暖、哦，今天感觉上啊，冇啊，寻日咧即系咁寒寒地咁啦吓，咁啊睇下现时嘅室外气温咧都有17度嘅，唔知道啱唔啱你嘅心意啦吓、啊。早晨啊，时间咧嚟到啊星期三嘅早上啊8:08嘅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咧呢一刻咧就转咗人啦，就有我彭仔程振鹏同埋朱海婷。 早晨，彭仔，各位晨光听众早晨，系啊，今日暖咗啲啦，17度。出门口都觉得咧可以着件可能系厚厚啲嘅 top 啦，就唔使一定攞住咁大件褛咯。 系啊，咁如果系着褛嘅话咧，都会可能拣翻一啲咧薄少少嘅外套嚟到系穿着都未定啦吓。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就系17度嘅，咁但系相对湿度咧都 好翻啲咯，68%咁 口啖气都冇咁容易令你咳，因为之前太干咧，净索一啖气，有阵时会令到你干咳噶。 咁啊系，咁啊变咗就天文台都预测话嚟紧咧，都好似话会潮湿翻少少咁样，唔知系咪春天春天嚟啦？ 有你过咗几日嘅冬天， 咁快完咗啦咩？冬天 好多人投诉咧，话觉得今年咧冇秋天啊，嗱明明仲系咧热嘅，仲系着紧短袖衫，突然间你同我讲咧就系变咗系。口褛啦，变咗个冬天，中间嗰种着啲贫者最中意微凉的秋嗰种感觉咧，冇出现啊， 系咪啊？即系又或者快到你都未享受得够，就完了咁样。咁唔知呢一个冬天会唔会都系咁样嘅状况咧？吓，咁啊睇下天文台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点啊？ 好啊，天晴干燥吓，最高气温大约23度噶，就系吹咧轻微嘅至到和缓嘅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风势较大，下周初期啦就会较为潮湿，气温亦都。会回升噶， 系啦，咁啊喺咁嘅天气底下咧，开始今日咧星期三咧，你一日嘅工作啦，或者系学业啦吓，今日系呢一个嘅12月11日，学校啊应该冇咁快有假期啊。 其实有啲学校咧呢排就考紧试，亦都有啲咧就考完噶啦，假期我谂都要等到12月中啦，即系19、20嗰啲就系放假开始嘅高峰期啦。 啊，唔知道啲学校佢嘅安排会系点咧？会系喺假期前就。再冲刺埋嗰啲功课啊、考试啊、测验啊，定还是调翻转咧？ 作为父母就梗系先苦后甜啦，就梗系希望新或者过年今年仲要新历年旧历啊，新历都系咁近嘅时候，辛苦晒先啦。喺放假前 hea 晒啲考试测验先啦，放假就真系可以玩咯。希望 系我谂学生都系咁谂噶啦。 系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今朝我哋嘅财经第一线咧，就交俾阿 O 同埋咧温卓培倾下先啊！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啊，财金第一线啊，当然要请嚟咧恒生银行啊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先生同我哋分享嘅。温生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我哋先讲下咧，哇，一件重要嘅事件啊，英国大选咁啊，边赢咧，系咪对英镑嘅走向咧好大影响先？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下啦。 好啦，咁啊，听日嘅英国大选嚟讲嘅话咧，就那个时间嚟讲嘅话咧，就会喺香港时间星期五咧，早上6点咧个票站咧就会关闭噶啦。咁啊，关闭咗之后嚟讲嘅话咧，就会不断点票啦。据一般嘅程序嚟讲嘅话咧，应该到星期五咧香港时间。中午12点到的前后咧，就应该大约咧就知道咧就边个赢噶啦。咁就当然啦，我哋要睇住啦。如果嗰个点票咧系好拉锯嘅，咁就可能要过咗12点咧先能够知道。咁但系如果系好一面倒嘅话咧，我相信咧可能早个12点咧都应该会知道个结果噶啦。最大可能咧得两个党有机会系斗嘅啫，一个咧就系保守党，即系约翰逊所属嘅保守党啦，或者霍尔宾所属嘅工党噶。咁我先讲工党先啦，因为工党咧虽然赢嘅机会咧就好低啊，咁但系咧如果佢赢嘅话咧，对英镑嘅汇价咧系最好嘅。点解咧？因为工党咧就讲得好清楚，就话如果佢上台之后嚟讲嘅话咧，嘅3个月里边咧，佢将会制定出一个全新嘅脱欧嘅方案。咁而呢个所谓嘅脱欧嘅方案咧，就系令到会英国咧就继续保留喺翻个欧盟嘅单一市场里边嚟噶。咁即系话脱咗欧之后同未脱欧之前咧，英国咧基本上喺个经济层面上咧系冇分别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对英镑嗰个前景咧系最好嘅。咁我到期时我唔排除英镑个汇价会好迅速地咧系攀翻上去1.40美元嘅位置噶。如果工党赢咗之后，咁之后嘅6个月又会点样样咧？就霍尔宾就讲过喺6个月里边嚟讲过咧，佢就会俾大家一次嘅二次公投嘅机会，就系俾个英国嘅民众咧，一系选佢个所谓头先我所讲嘅脱咗欧之后继续保留翻喺欧盟市场的方案，或者是索性是留欧的。所以就变成大家由这里可以幻想得到，工党是倾向维持在欧洲里面的。所以工党赢对英镑的汇价 將會，我覺得將會是最好的。好啦，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民調大家都見到啦，工黨贏嘅機會其實真係細嘅，因為而家保守黨嘅支持率咧有四成度啦，工黨得三成度嘅啫，爭成條街嘅。咁如果係保守黨約翰遜贏，咁啊點樣咧？咁就要睇咧佢究竟係大贏定細贏啦。嗱，如果係小贏嘅，小贏嘅意思即係話佢贏到，咁但係咧佢攞唔到個國會嘅過半數，咁啊點樣咧？咁嘅時候咧，佢都好難咧推佢嘅脱歐方案咧去經過國會嘅。咁如果過唔到國會嘅時候咧，咁大家可以幻想得到咧，基本上就好似之前好似文翠山咁啦，咩都做唔到，咁咩都做唔到，咁點樣樣咧？咁市場又會驚啊，英國又會唔會第時會唔會硬脱歐啊？冇方案啊等等。咁呢樣嘢咧係會將個英鎊嘅匯價將佢拖翻落去 1.30， 即係我覺得較大機會拖翻落 1.30 樓下嘅水平嘅。咁相反，如果約翰遜係能夠贏咗，再加埋攞到國會嘅大部分議席，咁啊點樣樣咧？咁嘅時候咧，我就唔排除咧就會有啲嘅興奮嘅作用啦。因為約翰遜就話會喺聖誕前咧就會帶領英國咧就脱歐嘅。咁嘅時候可能會令到英鎊會有多少少嘅升幅。咁但我相信呢個升幅會係好有限嘅升幅，因為而家個英鎊喺 1.31 美元嘅位置咧，某程度上其實已經係反映咗約翰遜咧不單止會贏，仲係會贏埋國會添嘅。咁所以就算個結果真係咁樣樣啊，對英鎊個上升個推升嘅作用，我相信係有限度嘅啫，唔排除可能 1.34、1.35 啊，會有較大嘅阻力嘅水平喺度。咁跟住之後，英鎊會點樣咧？嗱，英鎊跟住嚟咧就要同歐盟咧脱完歐之後，就要同歐盟咧就再傾談咧英國嘅貨物運翻去歐盟去售賣嘅時候，個關税嘅情況係點樣樣啦？唔好忘記，英國有50% 嘅出口咧都係去歐盟嘅。咁所以咧，如果歐盟係俾一個好重嘅關税，英國嘅貨物翻翻嚟歐洲單一市場咧，英國嘅經濟咧就會好嚴重受損噶啦。咁到時英鎊就有機會下跌噶啦。當然你都可以咁樣講，如果歐盟係俾英國一個較低嘅關税入翻去歐洲單一市場咧，咁對英國嚟講就真係一件好好嘅大事啦。咁到時我唔排除英鎊個匯價會大升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喺呢度啦。個問題就係話，歐盟會唔會俾一個咁低嘅關税等英國嘅貨物翻翻去咧？嗱，如果佢係咁樣做嘅時候，其他嘅歐盟嘅國家見到，佢哋會點樣諗咧？佢哋會覺得離開咗歐盟可以唔使理歐洲嘅即係東歐嘅移民新移民啦，又唔需要理啲難民啦，又唔需要理呢一個嘅希臘啊、意大利啊嘅財困啦。咁嘅時候離開咗，仲可以以咁低嘅關税翻去歐洲單一市場，咁可能個個都諗住走都唔出奇啦。咁到其時咧，歐盟嘅隨時咧有機會瓦解啦。咁所以咧，我相信歐盟為咗自保咧，我覺得係歐盟係好難俾一個咁低嘅關税俾英國咧，係翻嚟歐盟單一市場嘅。咁所以又可以幻想得到，日後如果英國有50% 要去歐洲單一市場，如果要俾個重關税嘅時候，咁英國嘅經濟咧就會嚴重受損啦。呢個此其一。第二樣嘢，蘇格蘭會唔會係要脱英咧？ 係啦， 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而家 蘇格蘭其實都醖釀自己想我都想自己出嚟好多年噶咯，咁呢个系咪一个机会嚟咧？飞云咁样系嘛？ 系啦，咁所以呢个又一个大问题啦。咁当然大家亦都要问嘅就系话，英国离开咗欧盟之后，英国伦敦仲会唔会系欧盟嘅金融中心区金融中心嚟咧？咁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啦。咁仲有一个问题，好多飞机其实你飞去欧洲嘅时候咧，你都会先落喺英国度，然后再转机去欧洲，咁咧就会平啲嘅。咁英国倫敦其實是一個的運輸樞紐來的，如果你去到第時去到倫敦，你又要給一個所謂 的 landing fee， 即是那個降落費、降落費降落稅、跟住之後你去歐盟又要給歐盟的降落稅，這樣的時候給兩次降落稅，那你英國還可不可以成為歐洲 的運輸樞紐呢？這個又是一個問題了。再加上你想想，英國跟歐洲已經是有40年 的一齊了，咁如果一旦分開嘅話咧，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大家幻想唔到嘅、見唔到嘅事情咧，有機會咧係發生嘅。咁多嘢加埋嘅時候咧，我就反而覺得，如果約翰遜真係要帶領英國係徹底咁離開歐洲嘅話咧，我覺得會對英鎊嘅匯價係較為之不利嘅。咁所以我覺得英鎊如果係約翰遜贏，就算俾佢攞埋嗰個國會嘅控制權，我唔排除英鎊可能會有多少少嘅 嘅上升，咁之後嚟講嘅話咧，下跌嘅機會咧係較大嘅，咁所以我對英鎊係有保留嘅。 係啊，温生呢個預測咧都好大機會發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喂、哎，約翰遜應該都坐停粒六贏㗎啦，係。不過當中咧都關於頭先你話為英國脫歐咧，真係一個 big issue 啊，即係好大嘅一叫事件嚟嘅。頭先講牽一發動全身，都未講到再仔細一啲嘅嘢啦，只係初步嘅一啲。好前期啊，究竟如果真係脱咗歐之後，要搞嘅係咩呢？都未到一啲後續嘅故事衍生啊，所以都真係哇密切留意住咧英國嘅狀況咧，已經足夠啊，令到我哋今日嘅財金第一線咧超級飽滿啊！原先温生仲想講多幾句啊，呢個歐洲央行議息嘅，但係應該都唔夠時間講啦，係咪？有冇要補充下？ 兩樣嘢我想補充下。 好好好。 喺琴日嚟講嘅話咧，美墨加嘅貿易協議咧又達成咗一個新嘅協議啦。而呢個協議嚟講嘅話咧，相信咧通過到美國國會的機會是相當之大的，如果通過到的對加拿大是相當之好事來的，因為加拿大有七成的出口都是去美國，如果它和美國是能夠達成到協議，令到它日後的貿易是穩定的話，對加治是件好事，對加拿大經濟是件好事。另一方面來講的話，現在美國特朗普政府都還未決定到，如果在今個星期中美達成不到的貿易協議，去到星期日是不是要徵中國那餘下的1560億的貨品的進口貨品的15%的關税，到而家呢一刻鐘嚟講嘅話咧，美國政府咧仲係未決定到嘅，咁所以我哋仲係要等中美嘅貿易嗰個情況嘅變化啦。 哇，好多嘢都要等待消息公布啊，再會影響咧全球嘅一啲匯價市場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嘅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先生同我哋咧分析啊匯價走向，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傾啩，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唔该， 系太太想食啲咩咧？ 我想要一客心灵治疗，一碟婚姻辅导，一份俾我信下，同埋一杯听我讲心事啊！ 香港有间咖啡，唔止有嘢食，仲有专业辅导员陪你倾心事、减减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带你去医肚兼散心。星期六晚9:05，港台电视31。 刚啱听呢、這、一个啊，我哋港台电视31嘅宣传声带咧，佢第一句嘅时候咧，令我谂起一个笑话，一个真实嘅情况。 咩嚟噶？ 系阿小白同阿 Heidi，你冇？我记得咧，即系多年前咧，我同一个嘅女性朋友咧去一个店铺买嘢咧，跟住找俾钱嘅时候咧，那个收银嘅店员咧就同我个朋友讲话：系找翻咁多钱啊，太太。跟住咧，我个朋友好大反应。太太， 我仲系女嚟噶。 太太，哇，佢真系好大反应，我真系到今时今日都仲好记得。 其实售货员你永远嗌佢靓女咧， 系啊， 一定唔会错。 靓女靓仔啊，呢啲咧，所以直话到听到嗰个宣传声带咧，佢话想饮啲咩太太，我就谂起我朋友太太。 咁我讲另外一个嘅类似嘅体验啊。咁话说前几日咧，我入一间茶餐厅食嘢啦，咁佢见到我喂，靓女坐边啊？咁我梗系沾沾自喜啦，因为靓女。 点知？ 跟住系一个入嚟嘅女士，我又见到佢，嘿，靓女，跟住我就，佢真 系咁， 好做嘢，识做。 二台通识60秒。 澳洲两大州份包括昆士兰同新南威尔斯山火持续，著名嘅旅游胜地、世界遗产区嘅南山，更加有20%被烧毁。南山国家公园位于悉尼的西部，因为阳光照射住尤加利树林，远望就好似山林被蓝色的薄雾所笼罩住，整座山脉呈现出蓝色色泽，所以就被叫做南山。占地800万公顷的南山由一系列高原和山脉所组成，怪石林立，有大量多变的悬崖、峡谷、山谷、瀑布和丛林。游客可以乘搭缆车，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南山壮丽的景色和瀑布。当然是不少得南山国家公园里面最知名的景点回声阁、三姊妹峰以及杰米逊山谷。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成立十周年当然要好好庆祝啦！日本嘅桃色幸运草《Momoi no Kuroba Zedo》嚟到第二十章嘅 single 歌曲啦。今次嘅作品充满住爽快嘅摇滚味道，系一首打气嘅作品。今次嘅 MV 大家更加唔可以错过，以脆弱同埋坚强两种嘅唔同方向制作唔同服饰，有一个新嘅视觉效果。桃色幸运草 Z Stay Go。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Momoi no Kuroba Zedo》，Stay Go。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嘅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叶的一件事。 今朝早就阿小白话要同彭爷爷讲件事， 梗系啦。嗱，我哋朝头早好多时咧就会饮嗰啲奶茶啊、柠茶嗰啲啦， 系啦系啊。 但系饮品咧有好多种嘅，有啲人咧就中意朝头早都饮呢一个嘅汽水，特别咧就 系 黑色可乐咁样嘅。 咁 一早起身饮佢 咯。我识得啲人真系 会肚痛噶， 佢哋话读翻书啦， 我自己会肚痛啦。 系啦，咁我识得有啲朋友真系话朝头早都要饮呢一个嘅可。 其实唔好话系咪呢一只啊？你朝头早咁早饮啲 bubble 嘅嘢，其实都唔系咁好啦。会唔会一早顶住个胃啊？ 饮梳打水都唔好啦。系 我同阿朱海婷嘅睇法一样。 所以我哋而家饮紧奶茶， 饮啲热嘢好啲。 我嘅睇法咧都系一样，我朝头早都系唔会饮汽水嘅。咁但系今日想同阿彭爷爷告诉啲乜嘢咧？就系呢一个嘅叫做可乐有好多牌子啦。 系啊， 咁但系可乐原 来唔使惊，我冇话你啊。 系啊，唔系要 可乐啱啊？ 我惊啲听众唔会嘛。 系啊，佢好敏感嘅啲听众，冷静咁样。 所以咧。要话翻俾啲听众听，系啦， 话话听众嚟噶，唔系几衰 话翻俾啲听众听， 你 唔好你唔好漏咗一个字，我系话翻俾啲听众听，唔系话听众。 佢告诉告诉， 系啦，告诉听众。好啦，今日可乐除咗有好多牌子之外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噶。 系啊， 而家有 vanilla 啦， 喂， 有咩啊？ 你讲继续啊。 仲有啲譬如土味啦，又出咗啦， 有 cherry 啦 ，cherry 啦，仲有好多。 我最近见过 系。 在被人装修的那间零食铺头那里呢，我见过佢有咖啡味喎， 哇！咁咖啡因超标咯，又咖啡又 咖啡味可乐，哇！咩味我唔敢买咯， 仲有好多古灵精怪味，咁啊挑战下两位，睇下如果见到嘅时候 够 唔 够 胆买啦。好，第一个。鳗鱼蒲烧鳗鱼味嘅可乐， 唔系嘛？ 系啊，蒲烧鳗鱼味 系豉油嚟噶嘛？ 唔系，真系蒲烧鳗鱼味。 呢啲一定系日本国内限量版啦，真系咁特别。 佢有啲咧所谓嘅限量版咧，系特定嘅指定地区咧，佢哋会出呢一类型嘅可乐。 其实我底线就系我接受唔到你将个咸嘅嗰个咸嘅嘢食加落去个甜嘅饮品，呢个系我觉得难以比较难接受。 呢个我冇饮过啦，嗱，但系跟住呢个咧，跟住有几 我哋大家都 no 咗。 有几款我都饮过嘅，例如系呢一个叫做抹茶，即系绿茶嗰一类咧，抹茶可乐，你有冇谂过 ？O K， 抹茶可乐 系啊，你饮落去咧系可乐，但系真系有绿茶味嘅， 系啊， 系个口嘅味道定系个闻嘅味道 咧？饮落去，饮落，你闻咧反而系闻到似可乐味道多啲， 即系要嗒嗒落去， 嗒嗒下。呢个我试啊。 如果雪冻咗，我都会试下。 系咯， 系啦，呢个咧，我觉得系可以接受啦。仲有啲譬如柠檬嗰啲啊，一早出咗啦。香蕉味嘅可乐，你香蕉味我就应该唔得啦。 漏咗啲啊，同埋两样嘢都系好甜嘅，你会觉得。 香蕉味可乐 啊，彭仔皱晒眉头， 皱晒眉， 好怪。 但系你应该系好乐意尝试新嘢嘅。 我好保守嘅，我 唔系咧。嗱呢个咧，我觉得就系要雪到好冻好冻。 系一系你雪到好冻， 即系做到好似冰沙咁，我觉得就好啲咯。 鳗鱼做冰沙咁，你 哇唔得啊！ 都系底线嚟嘅， 都系底线、啊。 加落去个可乐， 你蒸翻热佢。 似乎最差暂时都是鳗鱼。好啦，仲有啲咩呢？冲绳嘅黑糖， 诶得 呢个得系嘛？因为 黑糖啫， 都系糖， 都系甜啊嘛，系咪先？好啦，yakitori 嗰啲 烧物，即系嗰啲 烧鸡，类似烧鸡、烧串嗰啲串烧咁样， 鸡串 系啦，鸡串 黐线咁样， 我唔得咯。 佢系咪即系等于嗱？你幻想下自己而家咧，就喺居酒屋嗰度一。边咬住鸡串，然之后跟住喝一啖可乐咁啊！ 我自己都想讲啊，因为咧 佢咪谂住咁啊， 佢呢啲发明咧摆到明就系因为嗰啲叫鸡肉串铺咧，咁啊做串烧嘛。 咁其实我自己食住你串鸡肉饮咪一样，或者我照住个鸡肉喺个口度饮咪一样。 有冇炒饭啊？ 炒饭未有？ 唔系星洲炒米， 有啲劲磅嘅，劲磅嘅，睇你接唔接受到咖喱味嘅可乐。 哎呀、 咖喱我算啦，我试啦，因为有甜咖喱嘛。啊、 但系 甜咖喱 可乐、啊，你话咖喱雪糕咧，我都有食过、清酒雪糕咧，我食过。 清酒系清酒，其实 O K 嘅。 我呢、這个， 但系你捞可乐嗰下离谱、啊。 跟住其实好多人听紧收音机就，你知唔知道我成日食住呢啖咁嘅嘢饮咪一样？我试晒啦，即系等于你有嗰啖食物喺个口度，跟住饮一啖啫嘛。 可乐系嘛？跟住咁乜都得啦。 即系出嚟啩你？ 唔系两个气嚟噶， 两个口感都有。即系我啱啱食完呢啖咖喱饭饮咪一样。好啊，我试 都有机会啦。呢一类嘅可乐咧，其实仲有好多嘅。不过如果大家想揾嘅时候咧，通常就唔会喺坊间随便一间超级市场有得揾嘅。通常去一啲譬如你鳗鱼嗰个咁讲啦，你去一啲专系食鳗鱼或者甚至乎鳗鱼批发嘅地方咧，咁佢哋就有好多呢一类型嘅mix and match 嘅可乐推出。 因为其实互相推广 嘅。互相推广啦，又或者系嗰啲茶園啦，茶園佢哋就會推出呢啲綠茶加上咧就係可樂嘅 mix 嘅，咁啊俾大家，咁有機會大家去下嗰啲人啲凍櫃咧，開下睇有冇啲古靈精怪可樂啦。 好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奸劫案，一个女子报称被人强奸同抢去现金，警方正通缉一个涉案嘅非华裔男子。凌晨三点几，警方接报指一个34岁女子报称喺福华街嘅店铺内被一个男子以玻璃樽自吓同用手袭击，之后被对方强奸同劫去大约1000元现金。女子并无表面伤痕，清醒送院检查。警方正系追缉一个身高大约1.75至1.8米、中等身材嘅非华裔男子。案发嘅时候身穿长袖外套同长裤。警员经初步调查，案件列强奸同行劫，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一队跟进。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枪击案，当地警方话共造成6人死亡，包括2个枪手、1个警员同3个途人。当地星期二中午，2个手持长枪的枪手在一间犹太超市附近开枪攻击一个警员。枪手之后在超市内和警员爆发枪战，双方搏火超过1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当局亦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枪手。美国国防部宣布暂停对美国沙特军事学生的作战训练，期间将会进行安全审视。五角大楼表示，在美国的沙特军事学生将会继续接受课堂培训，但基于要重新作安全审视，军事操作培训将会暂停。一个在佛罗里达州海军基地接受飞行训练的沙特军人，上星期五在教室开枪打死3人，他之后被击毙。事件中仲有8人受伤，包括2个警员。当局假定案件涉及恐怖主义。英国大选投票之前，首相约翰逊试图将选举重新聚焦脱欧。他正受各方抨击，指称他冇正视一个4岁患病男童需要躺卧医院地板上接受治疗的图片。 在野工党攻击保守党政府领导之下的国民保健制度失效，并且利用这个男童的例子说明公众未获免费病床护理。不过工党亦受丑闻困扰，一个资深议员被爆出批评党魁霍尔宾，亦都声称工党不能够胜出大选。他的言论被约翰逊在社交网络上转载。民调显示保守党仍有较多的受访者支持，超过四成，工党维持三成左右。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425点，升1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5美元，卖出1464.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08.77，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7.036，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09。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是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彩虹村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中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啦，唔好行龙翔道去荃湾，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噶，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咁所以影响到屯门公路啦，去翻丁九桥方向啊，慢线咧就比较车多啦，龙尾咧排翻去豪景花园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咁补充翻宗交通意外啦，就系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噶。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旺角大球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弥敦道噶。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咧就繁忙啦，排到去彩虹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咁头先讲咗啦，都系去丁九桥慢线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咧就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葵涌和宜合道有爆水管啦，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对出慢线咧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和宜合道啦，去昌荣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梨木树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是不会用暴力表达诉求的，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仲是刑事罪行添。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的。 清晨发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38啊，今日咧就系2019年啊12月11号星期三啦。咁你而家听紧嘅就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呢一节嘅时间咧，就有我彭仔加埋朱海婷同埋小白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日星期三嘅报章咧，即系差唔多咧70%至80%嘅中文报章咧，佢哋嘅头条咧都系讲呢个两电加费嘅。咁啊，先睇下《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今日嘅头条就话咧，裁员倒闭潮咧就即将杀到之际啊！港府不但咧就未有体恤民困，就反而咧批准两电照加电费咁话。咁啊，两电咧寻日就公布啦，明年嘅电费调整幅度，咁中华电力咧自明年加电费咧就2.5%。而香港电灯咧就加价5.2%添，咁同样咧就喺呢个元旦日生效嘅。环境局咧寻日就解释话啦，两电明年啊将会系推出咧纾困措施，连同政府提供嘅电费补贴咧，明年电费加幅咧将会系被抵消嘅。咁啊，似乎系想话咧，借呢一个说话咧，即系借呢一个嘅讲法咧，咁去平息啲民怨啦，咁。不过有立法会议员同埋学者咧都炮轰呢个政府咧就监管不力，所谓补贴咧只系左手交右手，令到咧数十亿元公帑系补贴两间电力公司，就并非咧系纾解民困噶咁话。好啦，呢、这个中电同埋港灯咧，寻日晏昼咧就喺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嗰度交代翻明年电费调整幅度嘅。咁呢个中电咧就将会上调基本电价系1.2仙，但系同时咧会发放地租及差饷特别回扣，咁啊抵消之后咧就相等于基本电价能够保持咧同今年不变，即系咧每度电系91仙，但系由于咧要配合政府环保政策啦，未来将会用更多系天然气发电。燃料调整费咧将会上调3仙，至到咧每度电咧系30.8仙。咁经调整之后咧，中电明年嘅平均净电价就会系每度电咧系121.8仙，上调咧大约系2.5%嘅。咁而港灯咧就由于过去3年所提供嘅特别回扣，只系剩翻每度电咧系不足0.5仙嘅结余可派发，咁加上燃料费将会上升咧1.4%，咁来年嘅电费咧就上调系6.3仙，至到去每度电咧系126.4仙，咁加幅咧大约就系5.2%啦。港灯强调咧，若果系撇除咗特别回扣嘅变动影响，实质电费上调咧系1.7%噶吓，咁呢一个咧就嚟自今日《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啦。 好啦，跟住睇下《经济日报》方面嘅港文先，就讲啦，居屋头筹准业主咧料一半人工供楼噶。今期嘅居屋咧首批嘅头筹准业主曝光啦，琴日咧就现身拣楼，多数人咧都系拥有长者优先选楼资格噶。面对啊楼市阴霾未明啦，有准业主咧就话啦，要花一半嘅月 月入去供楼。房委会就讲到啦，琴日咧就售出咗69个嘅单位，当中啊何文田冠德苑卖咗系42伙。反观啊荃湾嘅上文苑咧就系唯一未开斋嘅屋苑嚟噶。两日以嚟咧，房委会已经系售出咗122个单位啦。嗱，因应楼价再调整低至咧系市值56折出售嘅今期居屋，周一咧就先俾一啲嘅系公屋清拆户优先拣楼。琴日啦就轮到首批抽中头筹嘅准业主，佢哋都讲到啦，日后咧供楼负担都大，有啲人就话起码要用咧人工嘅一半供楼，亦都有人咧放弃可以即买即住嘅何文田冠德苑，改买咧明年啊先至交楼嘅长沙湾海德苑，目的就系希望咧储多一年钱啊，预备日后系去供楼噶。好啦，其中一位咧就系刘太，佢就系拣到第一志愿嘅，咁即系讲到啦，系买咗冠德苑 A 座中层望海嘅单位啊，咁啊楼价500万，非常之开心。原来咧佢系女女啊吓，就话送俾佢两老嘅礼物嚟嘅咁样。咁啊房委会嘅人士就讲到啦，前日同埋琴日啦，两日总共卖出咗122个单位。琴日有72位嘅申请人到场拣楼咧，亦都卖出咗69伙噶。咁啊，恭喜晒呢批啦上咗车嘅朋友吓。 好，唔该晒 ，Heidi。再睇埋嚟自《星岛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高等法院原仲庭早前啊裁定咗咧就系禁蒙面法以及咧紧急法部分条文违宪，并且下令禁蒙面法即时失效。咁啊，但系因为政府上诉事宜而批准暂缓裁决，至到咧就系寻日嘅上诉庭寻日啊颁下判词，拒绝咧再批出暂缓呢一个执行令噶，即系禁蒙面法喺判词颁布之后正式失效。法官话到话，虽然政府忧虑禁蒙面法失效，会鼓励更多的示威者参与暴力示威，但是现时更加好的做法是告知公众禁蒙面法以及紧急法的合宪性仍然是上诉阶段，故此任何人在上诉有结果之前触犯禁蒙面法仍然需要承担潜在的风险。有关上诉期已经排了在下个月的9号起进行为期两日的审讯。法官分析的时间亦都话到话，所有可能性之后亦都会指出啦。咁啊，暂缓令并不能有效地帮助政府迅速有效咁样改善香港现时嘅局势。咁啊，相对啊，批出无效嘅暂缓令，更加快去解决紧急法合宪与否嘅不确定性，先至系更加好嘅方法。正如政府啊请求法庭提早上诉审讯，会比申请暂缓令更有效。法官强调，拒绝暂缓令并不影响上诉的结果，亦都不应该被视为鼓励或者纵容任何人触犯这个禁蒙面法的。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转睇下《苹果日报》。《苹果日报》今日的头版头条咧就话，《时代》杂志风云人物咧，香港示威者咧入到五强咯。咁啊，《美国时代周刊》咧2019年度的风云人物啊，究竟是边一个人？定系边一班人呢？今日咧就会揭盅噶啦。咁而《时代》杂志咧，本港时间今晚咧就会公布咧，唔系今晚，系寻晚咧已经公布咗最后五强啦。咁就话香港示威者咧就榜上有名嘅。咁而《时代》周刊编辑咧每年咧都会选出咧年度风云人物嘅。咁今年咧五强除咗系香港示威者咧，仲有曾经获选风云人物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啦，令特朗普面临弹劾嘅呢个吹口哨者啦，美国众议院议长阿佩洛西啦，以及系瑞典环保少女阿通贝利嘅。咁至于本年度时代风云人物网民票选，本港时间寻日凌晨就已经是截止了。截票之前呢，就香港示威者获得了89%的支持率，领先其他对手。而得票达到是双位数字的，还包括有荷里活男明星奇洛里维斯，另外呢仲有嘅包括係打击伊斯兰国后被遗弃嘅叙利亚库尔德族人嘅，以至到呢就係去年嘅票王喺南韩方面嘅防弹少年团啦，即係 BTS 都有咁样。咁呢个佢係网民方面嗰个票选就係咁样啦。因为佢呢个时代杂志呢嗰个风云人物呢，佢除咗係网上嘅票选呢，佢仲会加埋佢自己編輯嘅嗰个嘅投票咁样。所以先最后。 唔知編輯占几多个 percent 呢？ 係咁你问佢啊。 要问下佢哋呢个。 问下佢。 好想知呀呢个。 应该人哋有晒你一上网佢都睇到嘅。咁究竟嗰个嘅 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很快就会知道了下时代杂志的风云人物。那这个来自今日苹果日报的头条报道。 好啊，跟着我看下的就是明报方面的港文，同大家关注一下这个工展会的行程。 哦、 OK, 工展会人流减，市民就说没内地人逛得开心。一年一度的工展会昨日就开幕了，有别于过去在星期六开幕，昨日就人流较少。有市民就花2000元买入这个海味，表示没有内地客逛得开心点。亦都有人就说今年的优惠和规模都不如往年吸引，预计花费都会比去年少一半。近期零售市道低落，有参展商就预计生意就会比去年就少两至三成，入货量亦都相对保守的。亦都有网民就计划在场内示威，咁有急冻铺嘅老板就话冇得做生意，边个会开心啊？希望啲示威者咧就唔好入场抗议啦。嗱，琴日嘅开幕咧就系上昼嘅11点，但系一个钟头前即系10点咧，亦都有近百名嘅市民咧就系入场等喺场外等候入场噶啦。正式开幕嘅时候咧，市民都一窝蜂咁跑入去抢购。最多人去系买咩呢？原来就系咧跑到去啊百米嗰个摊档抢购。 买米？ 因为有每日只系20个名额嘅1元香米福袋，咁啊，琴日到场，你哋有冇去啊？琴日 我睇到新闻片段，同埋睇到你有份做个节目咧，好劲喎！ 报道咗系咪啊？ 啲哥哥姐姐跑得好快， 系啊！嗱，佢话咧，嗱呢个 估唔到原来跑得咁快。 根据报章嘅形容吓，就话啦，琴日入场嘅主要就系中老年人，所以我睇下你哋有冇去。 啲哥哥姐姐跑得好快，真系好劲。 咁都希望佢哋买到心头好啦吓。 听落好似几开心咁嘅，2000元唔使咧，买到咧好鬼死多嘢、 啊。最多人去咧，就除咗头先排嗰20个名额嘅1元香米福袋之外咧、啊，就系去到海味铺嗰度排队购物啦。咁有位老友记啦吓、老友记姐姐就话：哎呀，2000元啊，买花胶啊、海参等等，就载满咗佢嘅一个环保袋同埋手推车啊， 系啊，搞到咧彭爷爷都系心大心细，想揾一日系平日咧，睇下可唔可以攞半日假。 哎，基叔有去啊，唔知有冇上镜？ 唔知会唔会啊？系啊，攞翻半日假咁去啦，拖个箧去扫货 啦。好啦，咁亦都讲翻啦，买海味买得咁开心，点解咧？因为今年嘅海味咧都比旧年咧系平咗20%噶，都几抵买。但系咧有啲嘅参展商系，譬如卖冻肉呢一位咧就话，唉，档口都几冷清啊。预计今年嘅生意咧就会比旧年跌咗2-3%，入货都比较少，唉，尽快散货啦。咁啊，比旧年平20%啦。不过啦，如果你谂住去嘅，彭仔你都留意，就系咧今年工展会都会加强咗保安。所以入场人士咧， 我系嗰啲知识分子， 即系话俾你哋， 要你留意啊！ 唔好发猛震，因为好多人咧， 唔好发， 仲要讲埋呢句啊！唔好咁露丑。 咦，我唔系话你啊，你做咩对号入座？因为有啲朋友就唔惯咧，唔惯，哎呀，入场要安检， 手嚟手去啊、 要睇下个袋咧，可能就会有少少唔开心。不过有心理准备咯，因为呢样嘢系保障大家安全嘅、 你都越嚟越了解我啊！ 我其实冇话系你啊。 做咩睇我的袋啊？我的样似咩咩？ 我有大量现金，你小心啲咁啊！你 唔去啦，唔去啦， 咁啦嗰啲啊。 个保安话：你咪唔好嚟咯。 唔该晒啊！跟住再睇埋呢个成报嘅，咁啊国际新闻消息啦，呢、這个就唔开心啦。咁啊，新西兰嘅红十字会咧，咁啊话对两个香港人失踪系啲咩事呢？因为怀特岛火山爆发、 大件事呢个都 冇错啦。咁啊，新西兰怀特岛前日发生火山爆发，咁啊至今啊死亡人数增加去到6人，仲有咧就系8人系失踪噶。新西兰总理啊阿德恩咧就表示啊，咁啊失踪者生还机会系渺茫。咁啊，新西兰红十字会指出啦，初步显示失踪者包括咧就系6名嘅中国公民，当中包括2人喺香港出生嘅，分别就系58岁嘅女子以及69岁嘅男子。咁啊，新西兰当局咧亦都系展开刑事调查，咁啊会检视所有嘅证据，查问咧就涉事嘅人士噶。咁啊，事发喺新西兰时间前日下午2:11左右，怀特岛发生咧就系猛烈嘅火山爆发噶。咁啊，问翻啊，岛上边啊。是否有一个即系失踪者暂避嘅位置咧，俾佢哋逃难嘅位置咧？咁啊，阿德恩咧就回应嘅时候就话到冇嘅。咁啊，有当地旅行社都话到，火山未爆发之前，警戒级别咧一直维持喺第2级。佢哋会即系一直咧都系会安排咧就系不嬲都系第2级咧就会安排旅客继续登岛嘅。咁啊，阿德恩咧就形容啦，怀特岛系一座非常不可预测嘅火山，咁啊会研究啊应否咧就继续容许游客咧去到继续参观嘅、 哦。有危险啊！ 系以上嚟。自成报的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郭生，咁啊讲下市况先啊，今日嘅大市分析咧交俾你啦。 系咁啊，睇到最近就个市都系窄幅上落啦，冇乜特别方向。咁啊，外围方面大家都系睇住啊，美联储局啦将会举行嘅议息会议结果啦，咁啊，暂时嚟睇都系维持不变机会比较大啦。咁其次就大家都会睇住月中啦，呢个中美贸易谈判系咪真系可以落实到呢协议？最新嘅消息似乎都会即系要延后啦，先可以倾得成。咁而月中原定实施嘅新增嘅关税啦，可能都会跟随啦，然后咁去征收。呢方面就市場有咗一定預期啦，咁啊反應就唔算話太大嘅。咁啊，港股呢邊咧就指數都係維持喺16000至26800點平上落先噶。 今日咧就抽個豪賭股板塊出嚟講下啦，因為睇到咧今個月啊澳門嘅賭收咧都預料會下跌咧18%，咁啊全年咧都個升幅咧都會收窄咁樣啊嚇。呢、这、一個關於豪賭股嘅板塊咧拖累豪賭股嘅消息咧拖。类琴日全线豪赌股都下跌啦，咁啊，其实嚟紧圣诞节啦，理论上即系下年又接近过年啦，过年啊一月尾到啊吓，咁今年过年都系早少少，咁有冇机会带动豪赌股升翻转啊？低位嘅时候应唔应该低吸咧？ 系咁啊，睇翻今年即系豪赌股表现就一般啦，咁啊博彩收益都近月都有啲下滑，咁尤其是贵宾厅业务都受到内地宏观经济嘅影响啦。咁啊，不過就一來就因為基數就即係低咗啦，咁第二就即係大家睇明年個情況又未至於太差，中美貿易戰咧應該有機會慢慢平息，咁對經濟影響可以減輕，咁啊對就啲博彩收益應該會有翻啲幫助，咁啊變相即係雖然十二月份嗰個數字大家預計都唔會太靚，咁但只要唔係差過預期太多，咁對股價嘅拖累應該可以。已經逐步消化咗啦，咁反而展望明年啦，有機會慢慢喺年中之後回復翻一個單位數字增長啦，按月嚟比較，咁所以我哋相信就個豪賭股個前景都唔係太差嘅，咁近期如果因為個市比較淡靜再出現一啲嘅調整啦，咁我覺得都係幾好嘅出低吸納機會嚟嘅。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郭生，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唔该晒，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Good morning 阿欧同埋 Heidi 朱海婷 ，Hello， 早晨华梅姐，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嗱呢排呢我都知道好多嘅朋友呢可能会呢因为天气呢忽冷啊，咁啊会着凉啊，或者系呢抵抗力不足啊。会病啦，于是呢就会諗起啊、哦、要补充多啲维他命 C 啊，咁当然有啲朋友呢就会諗到就咁食啲维他命丸啦、有啲呢就諗到呢从呢一个嘅啊不如食下啲生果啦，有丰富嘅维他命 C 啊，咁讲到丰富维他命 C， 大家会諗起咩生果呢、 我係鍾意奇异果嘅。 冇错啦。奇异果咧，佢嘅维他命 C 嗰个含量咧系好高噶吓，咁所以大家都会谂起咧食呢个奇异果吓。咁但系咧奇异果，阿欧你会唔会觉得有阵时好酸啊？ 酸啊，特别系传统青色嗰啲咧。咁依家当然有啲哇金奇异果啊，好似好 哦 好 是、啊、 又话嗰、那个维他命嘅含量又会再高啲咁。 你觉得金色嗰啲即系个面 甜啲好似？ 好似深啡色变金色咁吓，咁嗰啲咧就比起绿色面嗰啲咧就会甜啲咩？ 你知唔知道我有食过一只咧，切出嚟咧唔单止系金金黄黄，系带啲粉红色添啊！嗰只叫彩虹奇异果， 咁正啊！ 系啊，都好好味噶。 嗰只就会比较甜啲，系咪啊？好啦，嗱，咁如果大家咧即系都唔想话食酸嘅嘢啦，咁我想问啊，即系因为咧好罩忌噶，譬如阿欧你啦，食到酸嘅奇异果咧，你会嗌咩啊？ 唉，酸咯，系咩噶？ 系啊，最紧要讲好酸， 好酸 就最 最罩忌就讲酸死啊，千祈唔好讲，哎呀酸死啊，即系唔好讲呢啲嘢，系好罩忌嘅，好酸就得。 OK， 明明啊， 明啦，明啦， 可能系话梅姐嗰啲辈分先谂到 啊。哎呀，我都系睇嗰啲嘅姐姐哥哥讲啫嘛。 系咁，呢啲传统优良传统系应该 keep 住嘅， 系啦。咁啊，不论系咩酸都好啦，系咪？咁啊，最紧要咧都系食。啲甜嘅，原来咧奇异果啦，你要想拣得甜嘅咧，都有啲技巧喎，得意啊！我咧睇过一啲资料咧，就话咧，原来奇异果咧，有阵时你见佢咧，真系圆碌碌咁样，好得意啊！但有冇见过啲奇异果咧？佢摆喺生果档度卖嘅时候咧，佢系扁踢踢嘅， 吓、哦、扁咗， 即系扁。扁嘅状况，即系唔系好圆碌碌嘅，系扁形嘅。有冇见过啊？ 其实佢系椭圆形咯，即系系椭圆形多。 但有一啲咧，真系噶，佢椭圆形得嚟咧系扁啲嘅。咁原来话咧，如果佢系扁啲嗰啲咧。啊，嗰啲系会甜啲噶噃， 即系拣方面着手啦，就是、扁啲就甜啲。 系啦，咁嘅，咁同埋你记唔记得咧？你切开嗰个奇异果咧？不论你是由个顶开始切落嚟，即是由个粒定嗰度开始切落嚟，叫做咩垂直切落嚟，或者咧你是横切喺个圆碌碌嗰个中间个嗰似个肚咁肚墩嗰度咁样摊开咁，咁切开，佢中间都是白色嘅，系咪啊？ 系啊， 系啦，原来话咧你中间嗰度咧，佢越大笪啊白色嘅咧，咁就越甜噶喎。 系啊，咁都系切开咗先知啦，已经。 哦，咁又系，哎呀，咁点好呢？嗬？原来仲有一个方法咧，可以令到个奇异果甜嘅就系，你只要咧将你买翻嚟嘅奇异果咧，你喺食之前，你将佢咧掟落个台面嗰度，掟佢一嘢， 掟 系啦，即系唔系好大力，等佢咧。咚一声跌落嚟，然之后跟住咧摆佢，可能听日先食，咁个奇异果咧就会变得甜噶喎。 点解啊？ 因为咧令到佢咧感觉就系佢如果天然咧，佢熟咧，佢就会由树上跌落地咚一嘢啊嘛。咁、哦、但系如果你系人手收割，佢冇咚过一嘢咧，所以佢唔知道自己原来熟得啊。 奇异果都有记忆， 好奇异啊！ 好奇异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奇异果真好奇异，台面敲下就可以变得甜啊！ 奇异果抌一抌，跟住就甜到晕。 富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万仙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喺九龙新清水湾道咧，新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而家龙尾都去到彩云村嘅。而龙翔道去观塘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将军澳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啦，又出康城路啊，就系环保大道去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启思中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进星工厂大厦一段都系慢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一段是挤塞。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亦都系塞，龙尾去到芙蓉山路。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全锦公路穿龙落斜去翻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 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 Barbie 林慧的 Good Morning 呢，就是当我朝头早起身擘大眼的时候呢，第一个见到的呢就是我女女啦。如果我见到她仲是瞓得好香甜的话呢，我就会觉得有一股暖流流遍我全身，令到我觉得呢整个人都好温暖，成朝早都好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进入另一个小时的晨光第一线，咁啊就需要阿小白咧呼吁下我哋呢一个就走失咗嘅听众。 系啊，迷途的羔羊啊， 系佢边位？ 佢叫做 Annie 啊，今日 Annie 原本咧就约咗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咁我打咗电话俾佢噶啦，不过咧就直接飞咗去留言信箱，咁我都留咗言噶啦，咁啊留言嗰度都叫佢咧快啲开翻个电话，如果我哋联络唔到佢， 我系俾多几分钟嘅时间咧 Annie 啦，咁啊睇下咧再打电话俾佢咧通唔通，如果唔通咧我哋系唯有有。就将呢一个嘅机会咧，就系让俾另外一啲嘅听众朋友啦，吓咁希望可以好好珍惜我哋呢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咧，可以做私人点唱嘅机会啦。 嗯，系咁，我出去揾佢先啦， 好啊，打锣啊，唔该。 好啊， 咁啊，星期三就系呢个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啦。 系啦，咁啊，现场咧，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就不在，咁但系咧，佢啊亦都已经咧系为我哋准备好呢一个同。教育相关的议题都有些的听众朋友其实都很需要这一方面的资料啊，这些资讯呢即是很让他们呢即是为自己的子女也好，又或者本身的需要啦去筹谋一下教育的安排啊。咁至于今天那个的内容会是怎样呢，关乎到什么的教育的问题呢，咁我等Miss Lam Lam 话给我们知道啦。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九点钟之后的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个礼拜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 Clara， 早晨啊， 早晨林慧，今日咧我又想问一下咧，就系话你个女咧翻学咧嗰个模式系点噶？系坐定定啊，定系可以走嚟走去噶？ 哦，两样都有，有坐定定嘅时间啦，但系亦都有一啲咧要佢哋自己去互动啊，同埋沟通嘅时间咯。 OK， 咁你咧你自己会中意一啲互动嘅时间啦，定系真系要坐定定 嘅？咁啊，梗系互动嘅开心啲啦。 我都同意啊，因为有时咧，好似你个女咁细咧，如果咁细个就要坐定就好惨啊。咁当然，而家香港幼稚园多数都系好互动嘅，都走嚟走去嘅。但是呢要他们互动得来还有很多不同的仪器可以玩，有很多的科技可以放进去的。 哦， 是啊，那么女会不会有很多的科技会放进去的？例如 我认知上呢好像上堂是有得看下片的，例如跟着片段去唱歌或者跳下舞动手手脚脚这样咯。 嗯，还有呢会不会是用一些的点读笔啊，或者一些的 AR 啊，又或者是一些平板啊，会不会都有这些这样的仪器啦，俾佢用嘅咧？ 咁又好似冇听过。你头先讲嘅呢一啲科技系真系而家已经应用咗喺教学上面噶啦？ 系噶，我啲科技系可以帮啲小朋友学嘢，系会更加开心、更加快嘅。例如好似点读笔咁样，点读笔女有冇用啊？ 系咪扫落本书度，嗰支笔就会发声读本书俾你听啊？ 完全系啦。有冇录音功能噶？你阿女有冇用一啲有录音功能嘅点读笔？ 又真系冇吓，多数都系真人发声讲俾佢听嘅。 O K， 即系你做咗阿女嘅点读， 冇错啦。 咁你使唔使入电噶？ 我会冇电咯，我要食饭嘅。 系啦，咁其实咧喺一个点读笔咧，我哋会点样用咧？当个小朋友咧，佢可能讲嘢唔系好清楚啦，又或者讲啲句子唔系好完善啦，又或者系讲嘢好断断续续啦咁，咁我哋咧就唔好去改佢，因为其实咧个细路仔一路讲，你一路改佢咧系好气馁嘅， 系吓， 咁佢会觉得我唔讲啦。 咁不如啊讲我讲一句，你就停止我十句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亦都系想记录翻佢，而做一个进一步嘅治疗嘛。咁通常见得我嘅小朋友咧，都系比较言语咧比较迟缓啲啦吓。咁所以咧就系用一个点读笔咧，就做一个嘅记录。咁首先咧，我哋可能咧要贴一张嘅 sticker 啦，一张贴纸仔咁样就贴喺本簿度。然之后咧就个小朋友咧就讲啦，可能俾一幅图佢，咁佢就讲，讲完之后就录咗佢。之后我哋咧就乱咗啦。咁喺呢个 sticker 咧隔篱最紧要一样嘢，写翻个日期喺度。因为你写翻个日期，就知道个小朋友咧，佢今时今日或者系嗰时嗰日啦吓，某年某日佢系讲成点啦。系啦。咁同一幅图，我哋可能半年后或者三个月后或者一年后都得噶。咁可能要去重复又再讲翻一次。咁你又贴过另一张贴纸仔咯。咁呢张贴纸仔咧，个小朋友又再讲翻佢个故事啦。咁你就可以有得比较翻。哦，原来当日咧，阿小朋友佢系讲嘢系咁，而家三个月后或者半年后或者一年后讲嘢又唔同咗咯。咁因为其实咧同一个图片咧，佢系一路嘅演绎都会唔同嘅。咁所以咧喺呢个点读笔咧，我会系爱嚟咁样应用噶啦。咁嗱，再落咧有啲可能系发音唔好嗰啲都系啦。咁发音都系，即系可能真系一个月后个小朋友又唔同咗，三个月又唔同咗。可能佢啲发音怪怪地，好搞笑咁样嗰啲啦吓，可能迪扮啊、多多啊嗰啲咧，咁又可能系佢个年纪唔得啦，定系话其实佢嗰个发展未得咧咁，咁呢个点读笔咧都可以帮到佢咯。吓、帮到我哋有得知得翻，咦，佢有进步咯、哦。 我知道咧，嘉慧嗰啲嘅学生咧，好多时都系会有唔同嘅发展问题啦、可能我有听过你讲咧，就系、可能啲口部肌肉啊，甚至乎系条脷咧，可能发展得未系咁好嘅时候咧，咁啊跟住你去做好多嘅训练啦，就从而会慢慢去进步啦。除咗提升翻个语言能力咧，可能其他方面嘅能力啊，社交啊，或者系甚至乎嗰个嘅理解能力同沟通能力咧，都会有所改善啦。啊，咁如果听你咁样讲咧，点读？笔系咪其实都算系可以印证到呢一样嘢发生呢？ 都系嘅，咁但系咧，我哋除咗点读笔啦，点读笔咧比较系单向啲，因为纯粹系真系录咗音摆落去嘅。咁、我哋再落咧就会系用一啲 AR 啦。 AR 即系咩啊？ AR 咧，即系呢个叫做扩增实境设计啦。 哇，即系模拟咗自己喺嗰个空间咁样。 系啦，咁佢咧点样模拟咗咧？咁可能咧就系话系成个空间咧，就头先你所讲啦，嗰个社交咁样。佢模拟咗之后 ，OK， 有时我哋有自闭症嘅小朋友啦，或者系一啲嘅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啦。咁佢哋咧就可能系多咗呢啲咁嘅实境，而俾佢模拟咗之后，当佢去到现实生活嗰阵时咧，佢咧就会系会处理得好好多啦。其实好多。时点解你会大叫啦、大嗌啦？其实佢系惊咯，你突然间咧可能带咗去睇牙医咁样，吓死佢嘅啫。点解去到个咁嘅情景嘅？跟住咧，点解擘大个口嘅？吓，点解个牙医会挤啲嘢落个口度嘅？佢会好惊嘅。咁、但系如果我哋透过一啲咁样嘅科技啦，一啲咁样嘅元素落去咧，咁我哋就会系教定佢先噶啦。咁啊，佢望到，咦，个实景系咁。咁好似例如咧，有一啲系一啲嘅投影机啦，咁可能投影咗嗰个画面出嚟啦。咁另外咧，有一个镜头咧。亦都可能影到个人啦，咁影到个人之后，咁你就啊睇得到啊个人就好似喺个实景里边咯，咁、你就睇下点样处理啊，咁我话俾你听啊，嗱、這、呢个牙医叔叔，我哋行入去咯，咁啊行咗入去之后咧，咁佢就可以自己点样去控制咧，吓、慢慢逐步帮佢拆解，咁当佢真系去到个牙医叔叔度嗰阵时咧，佢就冇咁惊啦，咁同睇书有啲唔同嘅， 嗱咁但我又想问一下阿嘉慧，头先你讲嘅呢一种实景咧，系。侧边都会有专业人士，甚至乎系父母系从旁一齐睇住佢置身于呢一个实境之中，并且咧系教翻佢。譬如你而家咧就一齐入咗去个诊所啦。嗱，呢一个咧就护士嚟噶，呢一个咧就牙医嚟嘅。然后就逐个步骤解释俾佢听。嗱，跟住咧你要做乜嘢咧？就例如系张开个口啦，咁啊牙医叔叔会同你检查啦。系咪即系成个过程咁样去做啊？ 系噶，成个过程做之余咧，系会睇下佢要点做，跟住佢要实习下点做。当佢实习埋点样做之后咧，咁佢就已经系做咗几次咧。咁当你去到嗰阵时咧，佢就好实在啦。咁呢个咧就同睇书好唔同嘅。睇书咧可能头先你讲咁样做，咁你话俾佢听啊，呢个小明咧就首先咧去个牙医叔叔度啊，点样睇啊，会检查牙齿啊咁样。咁但系咧，我哋讲紧呢啲嘅虚拟实境咧，佢真系系感受到，同埋佢系可以参与啊。因为佢真系可以睇得到，或者系佢可以去改变到一啲嘢吓，例如可能去啊行咗去。 之後，佢真係扮坐喺度啦嚇，喺屋企喎，扮坐喺度啦。跟住啊，嗌到個名，佢又要企起身啦，跟住行過去啦。咁佢會係見到自己個人咧，係喺咗嗰個虛擬實境裏邊，咁嚟令到佢咧就係更加代入啦。因為我哋自閉症小朋友咧，佢哋係好需要視覺嘅學習嘅，係嚇。咁如果你同佢講嗱，我哋一陣間點啊，一陣間點啊，然後點啊，然後點，咁其實對佢嚟講太抽象啦，太難啦， 又唔知佢明幾多咯，係咪啊？ 係啦，咁同埋我哋可以睇住佢啦，即係其實任何一個大人都得噶啦。咁當然啦，我哋治療師係會俾個角嘅指引家長話俾聽點樣教個小朋友啦。咁當個小朋友咧，佢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嗰陣時咧，佢喺邊度做唔到，我哋喺度停咯。因为你是播片嚟噶嘛，咁你喺度停 先， 系啦，停咗先，咁跟住喺嗰度再解释俾佢做，做完之后再落下一步，咁可能今日做到一个步骤，可能听日做到两个步骤，可能三个步骤，突然间可能佢嗰日心情冇去翻第一个步骤都唔出奇，咁呢个就唔系一个大问题，因为你可以不断咁样去重复咁样去播放，令个小朋友去学习咯。 我谂咧，其实喺大人即系特别系治疗师嘅角度啦，系真系最即时观察到佢置身其中嘅一啲反应。譬如嘉慧，你头先讲自闭症小朋友，好多时都可能会有一啲即时嘅，或者你意想不到嘅情绪会失控啊，会尖叫啊，有啲嘅行为问题啦。咁呢一种嘅科技咧，其实变相就提早喺佢真正去面对呢件事之前咧，就俾你知道，原来佢有啲咁嘅反应嘅会。 系啊，大家有心理准备，亦都知道小朋友佢系惊啲乜嘢，或者个能力做啲乜嘢。可能你以为佢做唔到，原来佢又会做到。咁起码个虚拟实境里边做咗。先所以咧，我觉得呢个虚拟实境咧，系帮我哋嘅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啦，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个帮助系大好多。就唔使，因为你喺出边咧，你喺度即刻可能系处理唔到嘅，可能搭车突然间有啲风吹去，佢会系好唔舒服嘅。咁你起码模拟咗啊，原来咧个巴士系有啲风嘅位嘅，咁可能话啊，我哋要坐去另一啲嘅位都得噶，咁起码教咗佢啊，点样去避开嗰样嘢，就唔系话佢唔舒服就得个大嗌啊、大叫啊咁。咁啊，家长又好惊啊，又唔知点处理啊。咁跟住最惨咧，系可能系乘车人又会望住你啊。咁啊，搞到咧成件事个气氛咧就好紧张。咁可能咧之后咧就可能大家都唔好敢再去搭车。咁唔得噶嘛，因为呢个搭车呢样系现实嚟噶嘛。咁我哋要贴近啲个现实，俾个小朋友去做。系啦。咁头先咧讲紧咧就系话呢啲虚拟嘅嘢啦，亦都可以做到咧，就系用一个平板啦，个平板都系可以系令到个小朋友可以触控到嘅。触控到嘅话咧，咁佢就可以系将头先话点读笔啦，点读笔系可以单向听到声啦。咁跟住咧，头先系虚拟实境啦，咁其实个平板都可以播到出嚟噶嘛。 系 吓，咁我之前我都有介绍过咧，有一个嘅电子书 吓， 电子书亦都系就系话咧，可能系有一个平台，最紧要个平台。有个平板唔代表有个平台，咁你有个平台，大家同一个平台嘅话咧，咁老师想教啲乜嘢咧，就喺佢个小朋友嗰个嘅平板就出现咗啦。 哦， 例如中文吓，咁啊出现咗中文啦，咁跟住咧你咧就可以系打翻你自己嘅答案啦，或者系拣翻自己嘅答案啦，咁又俾翻老师，咁啊变咗咧，其实呢啲科技咧系帮学习系帮好多，就唔使话如果系好似有啲小手机写字唔得嘅话，咁你仲要写咁多字。咁就好弊嘅，又或者係可能有啲讀寫障礙嘅，咁可能係睇嘢睇得係比較辛苦，咁原來喺個平板裏面呢亦都可能有一啲嘅調節呢係令到佢係可以睇到嘅、例如可能喺個平板電腦上面係加一塊沙膜呢，咁佢就摸到下啲字呢，咁而令到佢呢就會係理解多咗好多㗎啦。係啦，係咪好似有啲抽象呀？ 其實係嘅，因為始終未好形象化咁見過點樣能夠加一塊沙膜就摸得到呢， 吓，唔使担心，咁我都会再同大家深入再分享，等大家去接触多啲。 好啦，咁啊，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 Clara。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最初的感觉记得吗？牵手四处困那初夏，然又再意吗？互吻说笑爱你当下，不怕肉麻那惊险之旅记得吗？黎 己里更信赖我吧，绝处也罢、啊、难忘同行沿途雪花，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全由我当下，愿为你装微软若似暖牙。战吧，余生照顾你，别放下，愿替你招架。重重狂澜，雷鸣雨打，爱定你无偏差，危险吗？哪怕眼前代价，这乱世下靠近我吧，每幕世情每度晚霞，约定看一世，愿意吗？岁月满途风沙和伤疤，过客无数可以靠吗？交给我，世态严峻不要害怕，尽好力气为你斩乱麻，别人做到吗？爱心中的牵挂，用力相拥好吗？无言能行最大决心成家。我与你同步化，爱下去无悔是吗？换我念话，早注定对吗？岁月满途风沙，从不怕，同游遍天下，默默抱拥着你静看落花。 属于阿 Deep 啊，吴浩康嘅作品啦，《爱莫怀疑》啊。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外风 show 快活人嘅曾志豪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冬日送温暖，我会拣叶德娴同埋陈洁玲嘅《千个太阳》。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找多一个同你齐上齐落的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时间嚟到啦，星期三嘅朝早九点二十五分啦，十九度嘅室外气温，相对湿度咧56%，我哋咧继续咧就系了解一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电视节目，不过同我哋讲解介绍嘅咧就系阿刘昌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朋友，早晨， 系啊，有朱海婷喺度添噶， 好啊，再嚟， 系啊，有啲咩好节目啊今晚？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今晚8点先啦。 警讯， 冇错啊，朋友真系心水清啊。 今晚警讯，咁啊同大家讲翻一单骗案啦，即系等大家提高警觉啊嘛。 嗯，系咩咧？ 系啊，呢个骗案咧关买金事喎。 买金 系啦，买金买金咧，通常 金器嗰啲 系啦，嗱，通常买金啊买金器啦，买金饰啦，咁如果要投资啊买金粒啦。 哦，伦敦金啦，以前 又唔系喎，佢真系买真嘅实金， 真系嗰啲啊， 系啦， 一嚿嚿嗰啲啊， 系啦，一嚿嚿咁，但系唔系金砖咁简单，佢断公斤断公斤咁计嘅喎，啲黄金。 哦、 真的工业用的嘛，好像投资的黄金。是啦，咁呢话说有一些骗徒是怎做呢，他就说、哦、我譬如我是骗徒啦，我找你喂阿彭爷，阿彭生、你我给你很高的佣金，你帮我去金铺那里端公斤樣买些很大嚿的金条金砖、 哦、 然后呢我给返连佣带返个本金给返你的。 咁做咩你只唔去买 啊，咁你真係想知道今晚就要睇下有啲乜嘢巧妙啦。 係囉，點解要我幫你出面賣？ 係啦，即係你今晚真係要睇睇有咩巧妙啦。咁佢、原來已經有人俾人呃咗成700万港幣啊。 哇，咁多錢喎、 啊。係呀，因為嗰啲黃金一嚿都已經好貴喇。 哦，點解會有人肯即係啊， 咁其實俾呃嘅人 講得逐啲落答 都幾有資本喎。 係呀， 真係要小心喎、啊。 我諗有資本，我諗仲要好夠力先得，你斷公斤咁樣黃金咁樣拎。點樣可以 你當係米呀、啊、咁重嘅一包米你都難托啦、啊。 亦都相當招搖。 唔系， 系啦，我今晚真系大家一程、啊、一定 要 睇下 警 讯，冇错啦。好啦，咁紧接落去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 嗯， 今晚咧就带大家去睇一个新开嘅博物馆。 咩嚟嘅？ 香港嗰、那个？ 唔系，有啲远嘅，好特别啊。今晚去带大家去上水嘅古洞。 哦， 都唔系好远啫。 系咁啊，原来当地咧啱啱开咗间叫扎作技艺展示馆。 诶、 欸，即系啲纸扎嗰啲扎作， 系啦， 系即系盂兰节嗰啲， 诶，嗰啲系其一嗱，可能盂兰节嗰啲或者系 中秋节灯笼， 中秋节灯笼啦，呢啲系大家比较常认识噶啦。原来仲有啲好大件嘢噶，即系譬如 乜嘢啊， 舞龙嗰个狮头龙， 狮头 啦，系啦，又或者嗰啲飘色啊，嗰啲一个好大嘅花炮啊，嗰啲 系系系，啲花牌可能 冇错啦，冇错。 系啊，以前哇个花牌可以大到成层楼咁高噶。 系啦，咁而家嗰啲师傅其实都我谂唔会剩翻好多啦。 系， 所以呢一样而呢个扎作又入咗去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边嘅个名录里边噶啦。咁所以即系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好啊好啊， 系啦。 咁啊，今晚即系话个电视节目就日常八点半带我哋去先睹为快咁啊。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住日常八点半咧，仲有接住都仲有另一样议题想同大家讲下嘅。咁咧，香港嘅好多房屋问题噶嘛。 系啊。 咁今晚特别啲，佢讲房市嘅问题嘅。 吓， 呢个系男女 夫 妇 夜晚闩埋房门嗰啲系咪？ 冇错啦，即系原来 又系土地问题啊！ 唔知道系咪关土地问题，关人嘅问题多啲，健康问题多啲。 健康问题 系啦，咁啊，原来家计会统计发现咧，香港有七成即系有性障碍嘅夫妇咧求助咧，都系因为未能完房啊呢个困扰嘅。 哦， 系啦，咁今晚系啦，今晚就有呢个专家嚟同大家分享下，点样佢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走出呢个困境嘅。 咁呢个系从系啊知识上面去探讨啊吓， 系 啊，色情免问啊， 系啦，冇错冇错冇。真系好， 系倾啊，唔系画面啊，大家唔好谂嘅。 系啦，专家嚟同你教大家点样去走出呢个困境嘅。 明嘅， 系啦，系啦。咁啊，嗱嗱声讲埋啦，三十一看世界九点半啊，紧接今晚九点半就讲寒战啊。 乜嘢寒先？ 真系南韩北韩 嗰个寒战 啦。咁啊，讲下究竟寒战点样可以将佢哋原本一个完整国土分开成为南北韩呢？ 哦， 今晚就讲呢个历史啦。 哦，今晚讲历史添。好，咁啊，留意住我哋港台电视 嘅题目可以 三十一 啊，冇错， 即系由呢一个嘅战士 到防事 都有。好，唔该晒刘畅，拜拜。 唔该晒，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深水埗发生奸劫案，一个女子报称被人强奸同抢去现金，警方正系通缉一个涉案嘅非华裔男子。凌晨三点几，警方接报指一个34岁女子报称喺福华街嘅店铺内被一个男子以玻璃樽恐吓， 指客同用手袭击，之后被对方强奸同劫去大约1000蚊现金。女子并无表面伤痕，清醒送院检查。警方正系追缉一个身高大约1.75至1.8米、中等身材嘅非华裔男子。案发嘅时候身穿长袖外套同长裤。警员经初步调查，案件列强奸同行劫，交由深水埗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一队跟进。11个中国人食喺美墨边境被捕。美国海关及边境巡逻队探员在加州圣迭戈市美墨边境抽查一部由墨西哥开入美国的货车的时候，发现11个来自中国的非法男女移民，躲藏在货车上的家私和洗衣机之内，当场将众人和开车的司机拘捕。执法单位未有透露货车司机的身份，只是知道他是一个42岁的美国公民。美国的边防人员在一个月之前亦都在同一口岸一部入境的货车上面，在一道假墙的暗格内发现6个来自中国的非法入境者。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宣布对总统特朗普提出2项弹劾条款，包括滥权和阻碍国会。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纳德纳说，特朗普危害美国民主、国家安全和下届大选，必须即时采取行动。他强调没有人可以凌驾法律，如果众议院全院在圣诞节之前表决，估计参议院最快在1月进行弹劾聆讯。民主党提出的这2项弹劾条款主要源自9月特朗普被指称在电话之中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对方调查前副总统拜登父子，否则会扣押对乌克兰的援助。特朗普再次否认，认为是民主党政治迫害。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枪击案，当地警方说一共造成6人死亡，包括2个枪手、1个警员和3个途人。当地星期二中午，2个手持长枪的枪手在一间犹太超市附近开枪攻击1个警员。枪手之后在超市内和警员爆发枪战，双方搏火超过1个钟头。大批联邦、州和地方执法人员将现场包围，封锁附近多间学校，并且疏散附近居民。当局亦都派出装甲车、直升机和无人驾驶机协助搜捕枪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风势较大，下周初较为潮湿，气温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07点，跌36点，总成交金额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9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0点，跌5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的置业20.4跌5仙。腾讯控股338.2升1.4，友邦保险76.6系跌8毫，建设银行6.28系跌3仙，长实集团51.45升1.5毫，药明生物92.75升1.3，安踏体育71.6系升8.5毫，港交所244蚊跌1.4，中国移动59.4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6，日元108.74，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1，加元1.324，新西兰元0.653，人民币7.038，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346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71美元，卖出1,464.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 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就车多，龙尾在骏景园。葵涌的和宜合道由于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北葵涌赛马会游泳池封了慢线，影响到现在和宜合道去昌荣路方向就挤塞，龙尾在梨木树消防局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全锦公路川龙落斜方向荃湾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传承过去，接续未来。无论记忆同世事如何转换，没尽没变，只有我哋心中嘅一首歌。以音乐之名，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我们的主题曲。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像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 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彭爷， 早晨， 早晨， 早晨。 今日咧享乐时代是彭爷嘅，不过我都想藉住一个机会咧，头先啊，即系饮水要思源啊，饮茶就要多谢彭爷。彭爷头先就有个新嘅潜嘢出咗嚟啊，又系咧 潜嘢， 系啊，十二月嘅一号到到三十一号咧，俾你抽啲 tea 啊，即系抽啲 tea 添，抽啲茶，sorry 啊。 通常小朋友就抽朱古力，我哋大人就抽茶包 ，thank you。 多谢多谢， 感谢感谢，抽到菊花茶好开心，润下喉。 呢个咧都系近年咧，即系自己发现咗一个嘅小趣味啊吓。逢系呢一个嘅圣诞节之前咧，就其实外国人咧就不嬲兴好耐啦，嗰啲咁样嘅倒数月历咧，咁但系而家咧越嚟越咧发现咧。 好多不同嘅品牌啦，佢哋都會自己咧整啲倒數月曆嘅，咁又真係幾好玩嘅喎、 啊。 小朋友嘅小朋友可能糖果啊、朱古力啊，咁啊，你話大人嘅亦都有咧不同嘅產品啊， 有護膚品啦、啊，今日你就帶咗茶葉俾我哋啦。 係啊，原來搣開咧就一包包茶包喺裏邊啊，咁啊跟翻個日子咁都幾好玩嘅咁。咁啊，但係今天咧彭姐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享樂時代咧，就唔係講呢一啲嘅聖誕倒數月曆啊，而係咧最近咧就都有去試過咧，不如。某一個嘅中菜廳咧，喺呢一個嘅酒店裏面嘅中菜廳，有陣時咧都真係咧有一啲咧會有驚喜嘅發現，但亦都有一啲咧會有啲失望嘅反應嘅。 嗯，今次咧、 今次呢個咧。我覺得有啲咧服服地啊，真係。 咁你介紹係叫我哋小心係咪啊？ 係啊，就係啦。啊，嗰個問題咧，我覺得佢可以改善嘅。佢可以改善之後咧，如果佢即係 get 到咧，我係講邊一個嘅中菜廳咧，佢能夠係將佢改善咧，咁就應該咧可以咧。是做得更好的啦。 嗯， 嗱，呢一个咧， 预防中伏，使唔使讲得更明显啊？ 咁又唔需要嘅。其实我可能一讲都已经好明显啦。是一个酒店里面嘅中菜厅。啊！但系呢个酒店咧，一讲就会知噶咯。 咁点算咧？ 咁啊，你试下讲得隐晦，但系我哋估啊。 系啦， 都好难隐晦， 好难隐晦啊！ 近住西隧啊。 哦， 得唔得？ 哇， 系咪 真 系好 隐晦 啊？好难， 其实唔系有两个机会，有九龙同香港出口噶嘛？ 系啊，有系近住西隧，耶耶！嗱，你九龙同埋香港嗰边咧都有唔止一间嘅、 啊。好啦，咁大家自己估啦。 自己估 ，OK。好啦，呢一间嘅中菜厅咧，我第一次去啦。咁其实嗰个嘅装修咧都几有气氛嘅咁、那個氣氛呢啊，係啊，中咗啊，朱海平， 係啊， 你中啊呢一、這個， 好多日本明星中意去噶、那 個中菜廳， 嗰間酒店 ，OK， 嗰、啊、間酒店咧，我啊試過咧，佢嗰、那個西餐廳個部分，多年前試過，又係服服地， 係。咁多服咩有 咩？雖然佢係一個咧世界知名嘅酒店，咁佢喺其他國家城市都有佢嘅酒店。咁其他國家城市嘅酒店，我入住過咧，都有享用過佢嘅西餐廳嘅部分。同樣咧都係咁樣嘅運作模式，可能真係同個柱嘅問題啦。咁我喺其他國家城市試嘅時候咧就冇問題嘅。咁喺香港嘅時候咧，佢開咗冇耐之後咧，我有試過咧，那個西餐廳咧，我係覺得係有少少個水準好似爭啲喎咁樣。好啦，即係只有嗰個嘅氣氛同埋個型格，但係咧個味道咧係爭啲。好啦，咁隔咗幾年，依家試下嗰個中菜廳啦。啊！那個中菜廳咧，嗰、那個氣氛咧，同埋個型格啊，真係確係有啦，同佢個酒店嗰個向來啊，標榜嗰啲型格 咧，其實好明噶啦。因為呢個酒店咧，一般我哋話大陸嘅人都會中意呢個酒店嘅系列咧，係比較好似你咁講，有個別嘅風格，你中意就中意，唔中意亦都有唔中意嗰啲人咯，比較極端啲。 咁當然啦，你去食嘢嘅話咧。你去食嘢嘅話咧，咁啊當然要食味道啊，咁亦都有朋友會選擇咧食氣氛啦。咁如果食氣氛咧係有嘅，咁但係如果食味道嘅話咧，我當日咧就係嘗試咧係食嗰啲點心嘅。咁點心有啲咩問題咧？ 點心都好難出問題嘅咯喎，其實咁多年啦，識得整點心都。 我咧就叫咗包括咧有呢一個嘅 春卷， 春卷係啦，佢春卷嘅賣相特別。佢咧似一個鳳凰卷， 係喎， 即 係 扁身嘅， 係啊係啊， 咁冇問題啊，咁外形特別係咪？係，好啦，哇，我以為有邊個喺我背脊後面添， 大廚入嚟啊！ 好啦，咁咧個鳳凰卷個款就扁踢踢咁樣啦，咁啊當春卷咁食啊，好咁啊食啊，咬落去個問題，你一咬落你就知有咩問題啦， 唔夠脆口， 唔係好脆， 好油膩， 唔係鳳，因為佢唔係咧一個圓筒形啦。佢系一個鳳凰卷 扁 形， 扁扁 咬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咧你係咬多咗好多層嘅皮啊，嘅皮，即係你咬落去咧，你係 發覺，咦，因為佢咁樣包法咧，佢係包多咗幾浸啊， 即係揾笨食皮多過食餡， 而係佢好容易介損你個口。 哦，其實佢脆得滯啊，尖啊，即係咬落去一啲春卷皮一散咧，其實係好尖咁樣咯。嗯，尤其是係咪戒到上鄂啊？ 誒係。笑咩？打你啊！ 阿欧心谂抵死啊！ 但系你 我 即 估唔到呢、這个， 我估唔到， 我即估唔到呢一个原因。 系啊，我真系估唔到。 我本来都估唔到。 你知啦，彭仔嗰个嘅肌肤系几幼嫩嘅啫， 系咪先？ 咪咯。真系啊，龙体嚟噶嘛？ 唔系，我嘅笑你感觉错咗嗰阵时候，我笑为哇呢、這个方法都真系估唔到一个春卷嘅难食或者唔啱。 其实 切得太 原来味道系冇问题、啊。 其实下次咧用刀叉切会唔会好啲啊？ 唔系咧，即系你系估唔 呢个道理真系好难估。 扯啊你两个！ 拖出去， 系啊，搵人引嚟。 不过我都麻麻地呢个酒店，因为嗰个 launch 咧，个 white list 咧得两版字、 哦、 少得好紧要，都系渣噶啦，系啊，继续讲下先。 真系诶，你平时食春卷，你咬落去佢系圆形嘅话咧，佢系一浸包晒啦。佢就系因为咧咁样，好似凤凰卷咁样包法咧，原来系会有一个问题出现咗，就系、是、你咬落去嘅时候，你咬多咗几层皮之余咧，佢系脆嘅时候咧，系令到你容易介损咗个口腔。 咁食食系有冇啲腥腥地嘅味出咗嚟？ 冇你咁恐怖， 介损个嘴嘛。 好啦， 好啦，第二味，但其实你影出去相影得好鬼靓，唔知你弹，即系唔知你弹嘅。 好啦，另外叫咗啊， 所以咪估佢唔到咯。 冇错， 系 请讲。 另外叫咗一个咧。 哇！ 小笼包， 但系三色嘅喎，啲 系啦，三点解好笑咧？朱海婷， 即系小笼包，但系有绿色同橙色， 今次我估到啦，我估到小笼包曳啊，佢食物个味道冇问题，佢淥亲你个嘴啊！ 哦，先介选，跟住啲汤变出嚟，淥亲 已经介选噶啦， 好方便， 再淥一淥， 好方便。最后，如果香港拍嗰啲死神来了咧，就系食点心啦，食食我，跟住呕住死咗。就 是因为 咁样， 我笑到肚痛 啊！好啦，好啦，各位听众唔好意思，今日比较系狂啲啊，大家都 嗱咁，你搞到我乱咗，好乱啊妈！ 好啦，好啦， 好 讲翻个 小 笼包， 呢个三色小笼包咧，佢嗰个特别之处就系，譬如佢话佢绿色咧。就係、是、代表咧，佢係有呢一個嘅菠菜嗰啲嘅。咁然之後咧，佢有一個橙色嘅面咧，係 紅蘿蔔。 不是，係呢個黑松露咁樣。好啦，然之後咧，白色咧就我唔記得咗係乜嘢啦。總之個問題咧， 就是、應該 係。總之個問題就係食落去咧。其实三樣嘢都一樣味，即係佢標榜嘅各樣嘢咧。其实都唔系好确有， 佢可以视觉享受，谂住俾啲新意你嘛。 系啦，视觉享受，同埋咧系偏咸嘅。 哦， 即系一咬食落去咧系比较咸， 系入边个馅咸啦，即系唔系个皮啦。 吓， 哦， 系啦。咁呢一个，因为其实我本人咧都已经系食得好咸下噶啦，吓、嗯啊，即系你知啲彭爷爷咧，嗰啲爷爷级咧，嗰啲味蕾已经系退化噶啦嘛，所以已经食得好咸嘅，都觉得咸，系嘛？咁咧，好啦，跟住叫咗一个乜嘢咧？哇，好精致啊！鲤鱼饺， 嗯， 即系咧，佢一个相嘅啫，即系一位咧得一粒嘅啫。 鲤鱼饺， 咁佢咧就包到好似一只鲤鱼咁样嘅，嘅饺类嘅食物啦吓。 远睇似金鱼嘅， 系啦，金鱼、鲤鱼咁款咯吓。嗱 ，OK， 可能又多一个食客咧会嫌弃啦，都唔似鲤鱼， 一只相咧入边啲馅应该好奢华 下。系啦。好啦，我想话咧，呢、這、一个佢嘅馅咧冇问题，个问题喺边咧？ 唔敢估 喺边咧？嗰啲皮好厚啊！ 咁佢个馅系咩先？我想知 道 虾饺， 类似虾饺啊嗰啲咁嘅懒名贵咁啦。个皮真系好厚嘅、啊， 张亲个嘴。 唔系，你咬落咁厚嘅、啊。嗰啖粉夠，嗰皮咁厚。 仲要你係一定要趁熱食，稍微凍咗少少。如果個皮厚就比較真係。 如果呢啲係街坊酒樓 OK， 但係你依家講緊係喂都四五星級嘅酒店喎、 啊。你好開心 㗎，我幫你呢、這個。 你一個二個笑點啦、 啊。小白話你先介選個嘴，跟住用啲熱湯揦揦嘅消毒，跟住同你口皮黏膠布。 啊，原来佢系谂住咁样一条龙服务系咪啊？啊，唔讲啦，讲完啦， 都冇乜好讲啦。都有冇一样好嘅嘢先？ 有，一样好嘅嘢就系服务非常好。佢、哦、差不多咧，每隔一分钟就嚟同你斟一次茶， 即回票价，即回票价。 后来我系发现，我知点解啦，因为咧真系比较咸嗰啲嘢，所以不停饮茶。 要削去伤痛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 正话嗰啲分享都系纯属个人意见，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啱啊！嗰啲厚皮嘅饺，你可能觉得好好味喎， 可能嗰种嘅春卷 够厚啊，好嚼啊，好嚼头啊， 千层春卷、啊，可能系特色嚟噶嘛， 春卷 哇，戒到成口血，正啊！ 个人个人嘅个人嘅感觉， 系我唔啱啊！ 唔怪得你要搵呢只歌啦， 刮骨咁啊，好痛啊！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今日系李太，李太点唱？早晨， 你好， 早晨、啊， 早晨， 你好， 早晨，李太， 第一线所有主持人，好多谢小白出嚟嘅安排，我能够喺 系啊，因为 嗰度点唱 啊，啲啦。 系嘛？ Annie，Annie，Annie，Annie，Annie，陈美玲个英文名啊。 哦，陈美玲。 你嘅系咩开心事啊？李太今日 系啊，我呢度咧就系好开心，就系我小学嘅粉岭培灵小学六十周年喺呢个星期五。 六十周年，系今个星期几啊？ 今个星期五。 今个星期五。 小学定系咩啊？ 小学啊。 小学啊。 开心。 系啊， 系佢成立就唔系你哋毕业六十周年系咪啊？即系成立六十周年。 我是1966年毕业的。 哇，1966年毕业，咁 即系而家毕咗业几多年 啊？诶，唔好计啦，唔好计啦。咁你哋有咩庆祝活动先？ 有啊，当晚我哋喺粉岭一间酒楼嗰度开几十只啦，有啲嘅就现有嘅学生啦、老师啦、过去嘅离开咗学校嘅老师，同埋其他啲宾客。 你哋会唔会问啲老师话？你记唔记得我啊？我系几多年毕业嘅？系啊，嘅边一位？跟住嗰啲老师又会扮记得。嗯，我记得。嗱，俾少少 tips 我。系啊，你俾少少 tips 我先。嗱，你姓咩啊？咁啊，自己其实自己讲翻自己个名出嚟，个老师都未必记得到。 但系点解咁有凝聚力咧？即系可以大家咁多年都保持到联络嘅吓。 系啊，因为咧，我哋不嬲咧，我哋有个校长彭子一咧，咁佢喺学校嗰度。咁亦都有幾位老師，我哋一直都係聯絡住嘅，咁所以到而家都冇間斷㗎。 哦，一直 keep 住聯絡嘅，好緊要啊，係咪先？ 係啊， 原來嗰啲電視劇嘅劇情都真係現實係有嘅。 唱翻隻歌先 啦。嗰個某電視劇令到我晚晚都好有身同感受啊！ 系咪就系你讲 啊？ 阿女高音嗰度系咪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你黐啊！不过我又唔方便讲，你讲就 OK 啦。 得啦，明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阿李太有啲咩特别啊？想同学校啊，或者以前嗰啲学生朋友讲啊， 同学仔 系啦。 有啊！咁我首先咧就系多谢阿彭子一老师啦。咁佢而家都成90多岁噶啦。系啊，咁当日星期五早上佢都会喺学校行一转嘅。 系系 系，咁就我记得当年咧，我就成日都好多说话，所以成日都罚抄500句。 哇！我以后咩不准说话 嘅？系啊，阿亮，我以后上堂不说话。 500句。 系啊，咁我有14张成绩表都系写住多言好动嘅。 哦，多言好动 啊你， 未必系坏事嚟嘅，系咪？ 咁所以而家校长都好记得我。咁仲有呢，佢就可能我大声啲啦，到而家佢淨係会叫我做大声公嘅。 大声公哦，係咪、 啊、 都係一啲好开心嘅点滴啊，係咪？ 係啊， 係啦、啊、最后呢， 另外我、 啊、你讲你讲 你讲 啦、啊、最后有啲咩说话想同 校长？最后我有打油诗係庆祝我学校。 好 打油诗好即管嚟啊。 係咪而家讲得差唔多？ 可以 啦， 好，三二一 go。 培靈校庆60年。作育英才连接连，春风化雨连复连，桃李满门年年年。 哇，好嘢，好诗好诗好诗好诗。 哎呀，我准备咗好耐噶啦，已经。 同埋可以准时读出啦，等你开心啊！咁啊，拣埋只咩歌啊？ 系啦，就系好旧嘅，好似我咁嘅年纪嘅，系 Lulu 唱嘅《To Serve with Love》。 OK， 好， 好 恭喜晒， 揾埋呢首歌曲俾你，多谢你嘅电话，李太。 好，多谢晒你哋啦， 拜 拜， 拜 呢一首咧经典嘅歌咧，亦都系代表咗李太嘅心意啊吓，送俾佢嘅学校啦， 系 啲师生啦， 大家一齐听啦，到时听埋 Archive 啦喺个喺个 好 耐咧就播埋啦，好啦，听日。